两位监制一起揀《遮毛》的时候，当听到这一首，主音文迪听翻觉得好感动，仲流咗少少眼泪添。于是 Joey 哥就话：你咁感触，呢一首歌一定要揀啦，因为你一定会唱得好。 如今你不要操心，未会阻你不要太狠。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 One Promise， 监制继续是双监制 Joey Tan、 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 One Promise， 愿意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迎接公众假期啊！这个早上啊，我是梁继昌， 我是假期一。 今日虽然是最后一日公众假期，不过大家一定要继续风骚啊、嗯！我是马咩亚的 Maria， 你的尿线点啊？有冇睇咋？ 有冇发展就应该 系 有尿线嘅地方。 有冇尿线？ 佢开心咧就系、是，喂而家 好核突啦！ 好啲啊嘛， 冇梗冇好啲啦。 但系阿马咩啊？嗱，你话好啲啊嘛？咁点解你会咁讲？系咪因为你琴日用咗啲咩方法？ 我去咗药房问一个哥哥， 跟住佢话咩啊？ 佢话 嗰啲尿线真系尿线， 系啊系啊， 跌边内有嗰啲， 系啊，系咪就系嗰啲啫？系啊，压住啲片咧， 喂， 湿咗唔换嗰啲。 但系而家未有医生可以睇系嘛？即系 未有，所以我去药房。 佢、其实佢只系将嗰个形式改一改，另外嘅佢琴日咧就问咗个阿姐啊嘛，即 系 药房阿姐， 跟住问阿哥， 系啊，跟住问阿哥，开始都问阿叔，都系问药房，企喺度嗰啲， 系啊， 都系卖嘢嗰啲，系啦， 系啊，佢嗰啲好小事啫，因为天气变，系啊。啊，我知啦。 嗱，咁啊，有时咧人又唔舒服啦，机器都有唔舒服嘅。咁啊，提嚟大家，因为今朝咧不停咧网上睇到啲朋友话听唔到啊，听唔到啊，咁样。咁、已经问咗有关方面啦。咁我哋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咧查咗啦。咁啊，福大家啦，都喺心里边知道吓。香港电台网站同埋手机应用程式的香港电台直播服务，因为技术故障受到影响。咁啊，暂时系喺讲五分钟前，我都仲系收到呢张纸啊。咁、工作人员就整紧噶啦，暂时未能提供服务吓，抢收中，不便之处敬请原谅，请大家用你嘅方法。我唔知道可以点样可以继续听到咧， 佢听唔 听唔到，咪晏昼打电话俾我，我再响佢哋耳仔边讲一次 咯。再做一次系咪？你扮埋我哋系咪？咁啊 ，Michael 就话乜咁样，跟住佢就系你嚟咗就话啦，咁样啊？ 冇错，后来 变咗六个钟头嘅节目。听完之后， 你话噶，你话一阵间。你会再做多一次啊？ 系啊，再做多次。 系啊，你真系以为你系巴闭 哥？听日先得。 呢个唔系啊，而家佢全名叫斑点巴闭哥， 系红色斑点巴闭哥，请留意。 即系斑马， 有尿湿指示，巴闭哥。 为呢首 Last Christmas。我哋三小时风骚浮人啊，提提你今日天气天晴，早上都系天气清凉，而家十七度，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嘅风，零下及高地强风。听日天晴，除有数天咧，又会天气转冷，日夜温差较大，小心身体，千祈唔好冷亲。我哋呢个圣诞节咧，今年嘅圣诞节好快咧，系行到我哋嘅门口，差唔多系行走咁滞啦。跟住而嚟嘅咧就系2023年咁嘅新嘅， 随即又嚟啦， 冇错，即将来到。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讨论区喺11点之后就 系啦，就会同大家讲讲嘅就喺2023年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展望将来。 系啊， 通常呢啲咁嘅时候嘅话咧，啲新闻咧就会喺度讲翻嘅，就啱啱系啦，回顾翻2022年发生啲咩事啦。咁我哋咧就都可以有做少少嘅回顾之后嘅话，展望将来得唔得咧？ 好 啊，2023年嘅话，究竟啲咩想做呢？咁啊，都好嘅。喺呢个时候嘅话咧，等自己可以有翻个方向，我都几中意噶。有时候我会将佢写低佢咯，跟住咧就会睇下究竟你自己有做到啲咩。 写低咧就好啲嘅，因为如果你就咁心里面谂啊，我今年做啲咩，到年尾可能会唔记得。 我曾经同大家有讲过，我话相信咧，你只要许愿啦，同埋你俾心机咧，嗰啲嘢系真系会愿望成真嘅。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 我曾经有讲过，就系有一段时间啦，我自己叫做系比较失意啦，咁我就自己喺屋。企嘅时候咧，就真系攞本簿就普普通通一张即系一张纸，咁啊写低嘅就话啊，我究竟希望我自己第时系点过啲乜嘢类型嘅生活，系点样嘅间屋又点嘅生活又点样，工作又点样嘅样嘢， 好详细 嘅，成篇嘢， 好详细，因为真系一篇嘢， 详细先好，太简单冇乜意思， 冇嘢做啊嘛，咁呢个就系呢啲咁样嘅就系比较短程啲嘅又有，比较长程啲嘅一啲嘅远程啲 嘅， 系啦冇错，一啲咁样嘅计划，咁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摆埋咗一边啦，过咗几年之后嘅话，我拎出嚟睇，所有嘅嘢做晒， 好嘢， 真系好开心，真系好开心，你真系冇谂过噶，咁所以我就系觉得咧，其实喺年尾年头嘅时候咧，去俾自己一个咁样嘅计划，点样都好嘅话咧，你都可以有一样嘢，你可以去嚟紧嗰一年嘅话去追寻嘅话，我谂相信系一定会有机会系成功 嘅。有个目标系好嘅，即系好似有个比喻就系话，当你去一个地方，你都要知道个地方喺边个方向，跟住个方向行，即系而唔系漫无目的咁样求其行嘅，求其行嘅未必行到你自己想去嘅地方，就咁、是、咯。 因为我相信呢一样嘢就系正如琴日啦，定系前日我哋讲嘅就系吸引力法则呢一样。 琴日啫嘛， 系啊，我嗰阵时候曾经有睇过，就系有一个美国嘅电视节目，咁就 Oprah 讲嘅，佢就话其实基本上咧有几样嘢佢可以做，尤其是系喺年尾嘅时候你可以做嘅就系写一个叫做个日记，每一日咧就系其实你有一本簿，你唔需要或者系写一啲日记，只系嘅每一日你记低三件你感恩嘅事。咁咧，其實你慢慢嘅，你就會發覺嘅就喺你嘅人生當中，而喺每一日，其實基本上有好多嘢，你都係會值得感恩同埋值得多謝 嘅。啊，呢啲 開心 嘅， 真係幾好，係咪、 啊？ 另外仲有嘅就係，正如頭先所講嘅，就係喺你年尾同埋你喺新年之前嘅時候，就去為自己定立一個目標。佢話咧，當你有一個目標喺度嘅時候咧，當然嗰樣嘢唔係嗰啲即係十惡不赦嘅嘢咧，係一件好嘅事或者對自己嘅期許。跟住咧就自自然然嗰樣嘢你擺咗喺。 個空間嗰度，就會有一啲就係啱嘅人、啱嘅事、啱、嘅時間、就會出現，跟住就會吸引到嗰啲嘢咧嚟去令到你呢一件事能夠實現嘅。 好嘢！ 我相信係得嘅， 我相信 係得嘅， 我都相信。 好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討論區就係2023年，其實你最想做、最想發生嘅咩事咧？ 咁樣 好啊， 大家同我哋分享下。 好，再提提，如果頭先冇聽到我哋開始嘅時候所講咧，就係香港電台網站同埋手機嘅應用程式咧，電台直播服務因為技術故障暫時受影響。未能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就不要介意了，敬请原谅。今天的天气晏啲，这几天好像又会冻翻， 但其实年尾冻， 你觉唔觉得都是好像窒下窒下咁样？今年那个气候呢，看回欧洲加拿大，很多朋友住在那里，那些不停说很大雪，很冻， 美国都很大件事，因为这样死了很多人， 是啊，北海道1.7米的雪， 很 夸张， 都幾極端天氣 啊！ 不過聽呢個官員叫大家唔好出嚟啊，因為太凍啊，同埋啲雪封曬啲路，你就算想開車咧，你都開唔到，因為嗰啲雪完全冚住曬。咁於是我就覺得，其實我哋而家個天氣都幾好啊，每一天起碼我哋可以。即係仍然係自由遊、安全全咁樣出去。 所以我哋向全球嘅華人。不能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的朋友的话，我们都向你问候。 没错， 就算不是华人都好的话，是我们都向你们问候。 还有清迈那个粉丝。 没错 ,Anna 啦。 Anna。 不好意思，我将你的圣诞卡拎我回家。我不记得就摆 低在我的。没问题，没问 题。你挂到出年给我们，我们再挂下去。 轮流挂。 不好意思，没错没错。拎走 了。讲到这个吸引法则，所以每一天风骚范围是的。其实你们给我们支持，我们又做得开心，大家又听得开心。都是一种互相可以为大家打气的。 没错肯定。 没错。当然要带给大家一些温暖。喂，其实我今天竟然看到一个报道呢，有关于的就是来紧你说过两日的话天气又可以凉一 点。 我自己呢就一定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我住在新界。所以整个温差大呢，你见到我就是我怎么都好我一定会带着一件厚的衣服的。所以呢就对于我来讲这些东西就会特别敏感。即是可能怎么样才可以保到暖。因为我回到家有时咧，太阳一落山已经好冻啦， 一点暗咗就嚟噶啦， 脚仔就开始冻啦，啲手仔开始冻唔暖噶啦。咁我哋竟然有讲到嘅就系话咧，电暖毡同埋呢一个嘅充油式嘅电暖炉，喂，那个耗电量真系争好远，大家系咪真系可以留意一下咧？佢喺度讲紧嘅就系话，以8个钟头嚟讲啊吓，如果你用一张嘅电暖毡，其实基本上你每一日你开8个钟头俾你一个瞓觉嘅话，系1蚊都唔使电费。 电暖毡 咁而系你冇睇到啊？ 我冇睇过， 就系呢一个咁样嘅报道咯，就系消费者委员会做嘅，就系但系讲紧嘅就系啲充油式嘅电暖炉，如果你要开8个钟头嘅话，大约系我冇记错系24蚊到。 哇！ 咁其实系佢嘅，佢写就话40倍，但我就唔系40倍系嘛？即系一个1蚊都唔使，一个就系24蚊。咁其实你就可以谂下啦，同样都系8个小时。咁所以我哋咪曾经有讲过，我就话啊，我又喺嗰啲即系网站嗰度有睇过，有啲人佢哋嘅做法嘅就系我唔需要整地暖，但系我就系将嗰个我会喺厅个中间嗰个地方，我就系铺咗一张嘅呢。电毡，跟住我喺上面嗰度铺翻张薄薄嘅嘢，我有时我想坐喺上面嗰度， 跟住 我 听就 俾到可以暖啲。 系 啊，当然啦，我唔知道咧呢样嘢会唔会话啊，如果你接得佢唔好啊，又或者就你会容易系啦，容易有损坏或者会漏电啊咁样啦。所以我觉得哇，原来电暖毡系 咁好啊， 系啊，好悭电噶，原来系， 同埋佢有一个时间计制噶嘛，系嘛，即系你可以教佢几多个钟头佢自己闩咁， 有好多 一边啊，两边啊， 冇错， 选择好多。 我屋企嗰張仲犀利，仲可以嘅就係分別嘅就係你嘅腳暖啲啊，定係你嘅身暖啲啊？ 即 係左右兩邊，冇錯，佢就幫你分4個唔同嘅方位咯。係啊，咁如果你隻腳暖啲嘅，你開個腳暖啲，個身又冇咁暖。咁同埋嘅就係你可以校2鐘頭、3個鐘頭，佢熄咗佢，咁跟住你仲有啲餘温，你個人就會瞓覺，一覺瞓天光就會好舒服噶啦。大家不妨可以注意一下。 保暖真 係 好多學問。我上個禮拜家居明講個方法，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就用波波紙啊 ，bubble 紙。 係啦，如果你覺得你嘅窗口真係好凍。同埋，如果你唔介意遮住咗睇唔到出面嘅风景咧，咁你可以黐住先。咁啊，如果到你冇咁冻啦，就可以搣翻佢咯。 系啊，一啲环保嘅方法，同埋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好嘅智慧。 系啊， 马老师咧，马老师你屋企冻唔冻啊？ 你个还好， 你嗰度应该 OK 啊， 系啊，还好。我如果真系冻咧，我会整杯热嘢饮嘅。我有时啊中意真系好冻咧，我就去出边嗰啲茶餐厅咧，我会整杯热柠水。 嗯，而领水其实你屋企饮到啫， 我知啊，我可以买翻去饮噶嘛， 你可以买领翻去噶嘛， 咁你落咗去咁你就会冻噶啦，人哋问紧你嘅就 系 你喺屋企你会点做啊嘛， 有都系饮杯暖水，中意饮杯暖水。系啊！ 你又话要落去茶餐厅嗰度饮一杯柠水，你讲乜嘢啊？你又嚟啦！唉、哎，真系，我觉得同你做节目我好乱嘅，因为我真系好兴。人哋 咁熟口面啫，你呢句说话 唔系乱啦，乜系兴合合啊？ 系啊！人哋讲紧就喺屋企点样令到自己乱，你就话要去茶餐厅饮柠水，你讲乜嘢啊？ 你唔好怒气，唔好怒气，我冲杯热嘢你饮下。 唔使啦，我见到你我就嬲。 咁大阵仗，攞有杯热柠茶你。 系啊，我觉得好冻，跟住我就落街嗰度饮热柠茶。你听唔听到佢有问题？ 好冻啊！等我游下暖水先。 但系喐下真系得噶，你有时越坐越冻。 呢个啱，但系唔系一定要饮热柠水嘅。其实咧有篇文章佢数咗好多方法，不过有啲我大家都知噶啦。例如咧，佢话食啲热食，嗰个因为身体需要燃烧，起码每日起码食一餐热食。因为我唔知啦，可能大家对食物嘅温度咧就唔系好介意嘅。 唔得噶， 我中意热噶。 但系我都系 冬天喺啲沙律嗰啲，我系完全唔。 沙律啊 ，sushi 啊，嗰啲 鱼生嗰啲唔好啦， 好似零食冻食完好似冻仲冻咗咁。 我一食完之后我就咳。咁所以其實亦都係阿取上有講過，佢就係話因為有好多，因為你令到你個氣管收縮啊嘛，佢咪會咳咯。咁同埋就係即係呢啲咁嘅時候就係人都知道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啦， 食啲熱嘢 啦，你個口都唔舒服。 冇錯啦。另外咧，嗱呢第二個我頂唔順啦，我食唔到嘅，佢係食翻少辛辣嘢，辛辣嘅東西咧可以令你身體變暖，你得唔得㗎？我唔得。 唔得。 但係我又覺得好快變冷㗎喎， 係咪？ 即係你嗰一下你轟一聲咁樣咯，跟住你飆曬汗，跟住你又凍㗎咯喎又。 係嘅，嗱咁啊，另外咧就酸物指數。睡觉呢个我唔得嘅，因为我都焗嘅。 系啊，我都唔中意。 穿袜子睡觉， 系啊，瞓觉。 但系又有人讲话唔好， 我唔得嘅， 我唔中意。 我得嘅，但系唔知点解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就会除咗噶啦。 因为你知点解？系啊，我就觉得 除咗 系啊，系啊，就唔知去边度啦。咁你会得得一只啊？另外一只唔知去边？ 即系证明你嗰晚好瞓咯。好瞓咯， 又未必系，其实我觉得系有，我记得我系自己有除过嘅，但系其实你好易嘅啫嘛， 咁系一只脚褪另一只脚已经， 因为你觉得焗，咁啊不自觉地又就，咁另外呢个方法觉得有啲奇怪嘅，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用啦。如果你屋企系嗰啲叫干衣机，咁你又觉得件衫咧，你唔想冻冰冰咗咧，你就摆喺干衣机揈一阵，因为佢里边有暖噶嘛，咁暖完之后再着上身咧，就会好似好嘥时间咁， 唔使咁麻烦， 好麻烦咯， 你攞个风筒吹。 系我啱想讲，其实用风筒吹系最好。 系啊， 我 有时都会嘅。另外就运动啦，嗱，所以马老师又唔可以话你错晒。佢如果外边太冻，咁咧就去做啲运动喺室内，不过佢讲室内啫，就唔系出去饮冻热柠茶咁咯。 你唔好再提啦，我已经唔记得咗一阵啦。OK， 佢啱啱平复咗， 我啱啱平复咗我嘅心情。 OK， 我最怕人哋就系狗唔搭，人哋问你喺屋企，你又话落街饮杯嘢， 你真系会咁做嘅。 我会噶，会噶，会噶，饮热嘢。 但到你行翻屋企又冻翻，又 可以， 于是又行翻转头，老细整多另外一杯，跟住来来 可以啦，系啊，系啊，咁啦。 可能饮得太多热柠茶，生尿线啊。 你唔好乱噏啊！一阵间人哋嗰啲营养 投诉你啊！ 阿懒即刻打电话嚟啊！几时有咁讲过？ 我话攞翻篇文献睇下先。 好啦，十点二十八分，柠水系好嘅，饮多少少啊？2 a.m. and the rain is falling. Here we are at the crossroads once again. You're telling me you're so confused.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Is this meant to be? You're asking me, but oh.Change your heart, but and a thousand miles apart. I try my best to make you see there's hope beyond the pain. If we give enough, if we learn to trust, but only love can sa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外事组发布关于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通知，其中提出取消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管控措施，分阶段增加航班数量，优化航线分布，简化机场入境航班处置流程，提高机场运行效率，加强重点城市航班接收能力建设，各航空公司继续做好机上防疫，乘客搭飞机的时候需要戴口罩。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认为，当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如果能够在入境香港的时候有检测是好事，因为要检视本港医疗体系的情况，需要做好准备应对需求。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通关最重要是比香港人去内地的时候更加方便，认为现时疫情最主要是来自本地个案。对于有病人组织提出要考虑在输入个案增加的时候是不是要有熔断机制，林哲元认为应变措施是有需要，当输入个案出现惊人数字的时候要有措施应对，相关措施要再讨论，因为仍然很难去估计变化。内地下个月8号起放宽入境措施，取消入境之后集中隔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说，很多家庭都是正期待相关措施，部分人是年老父母正在内地需要探望，亦都包括部分领有伤情证来香港照顾子女但是未能够在香港翻工的家长。施丽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随着未来全面通关，这一批持伤情证的家长都希望能够找到工作机会，他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就有关人士作安排，这一批家长亦都希望可以在院舍工作，又期望内地有关续办伤情证的手续可以简化。他又说，如果全面通关而设有配额，应该将名额的数目定得更大，返内地探亲以致家庭困难等特殊情况应该优先安排。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第八届六中全会召开，领袖金正恩在报告之中说，经过今年激烈斗争，北韩的国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得到加强。报道提出出年的重点目标包括发展自金、化学、电力、煤炭、机械等基础工业和建设、农业、轻工业等。另外，韩联社引述北韩传媒报道，金正恩昨晚出席在万寿台举行的宪法颁布50周年报告大会，是金正恩执政以来首次出席宪法颁布纪念活动。报道引述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崔龙海在报告表示，在强而有力的法律保障下，坚决推进自卫国防力量建设，营造有利于北韩特色社会主义胜利的环境。他又说，劳动党实现国家核武建设的伟业，为美国单方面核讹诈的历史画上句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 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我要感恩有我的二女 Georgie。因为过去的这一年，他真的给多了很多很精彩的回忆。由万圣节跟我说他要扮疯，去到凌晨四点几走来我床边说，妈妈我会照顾你的，因为你有 BB。 好多谢四岁的你突然之间神速成长，为这个这么不一样的一年添加了很多欢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中快活人。 好，欢迎我的节目啦。仍然在网上看到朋友话，哎呀，睇唔到啊，听唔到啊，咁样。其实我而家话俾你听，你可能都听唔到我呢一句说话。不过都系要提嚟大家嘅，咁啊，今朝网站同埋手机应用程式嘅电台直播服务，因为有少少技术嘅问题啊，暂时有啲朋友可能会收得唔清楚，或者收唔到。我亦都见到啲朋友好开心话，哎呀，我而家听到啦，咁即系证明某啲区域系已经回复翻正常，冇错啦。咁啊，大家就忍让少少，咁我哋继续咧就有关人会整嘅啦。 系咪揾原智粒心机会听到啊？ 原 字啦，屋企真系用收音机听噶，即系可能我住嗰个地方偏远啊，我真系要有某啲嘅好强劲嘅接收嘅收音机，我先至听到噶。 我用紧， 如果唔系我会系收得另外啲台 收音机时钟嗰只，几好噶。 哦， 即系朝头早系收音机着。 咁你咪教收音机嘈醒自己啊？ 系啊， 收音机，诶，几好啊呢个， 呢个 OK 啊，几正。 又听到晨光啦，但系晨光第一先咪叫你起身啊，系嘛？ 诶，冇错，系。 嗯 ，very good 啦吓。喂，嗱，讲到呢一个食生果咧，我见到一篇文章，佢系食生果梗系好事啦。咁但系咧，佢话唔同嘅人咧，食生果嘅唔同嘅时间或者唔同嘅生果都会有需要考虑嘅咁样。其实我又觉得大家冇乜所谓嘅，不过当系参考下啦吓。佢一般人即系冇乜特别嘅健康问题啊。咁咧，任何水果都啱嘅，同埋任何时候都食得。但系佢好得意，佢提议就每次系一个拳头大的份量，我又冇限自己嘅份量嘅喎。中意食 咩 都食几多咯。 系你嗰个咩食物咩三角啊嘛，咁样就为之一个拳头咁一份嘅水果啊嘛。 一份水果。 系啊，你自己个拳头一份嘅水果啊嘛。咁如果两个咪两份嘅水果咯。Okay, 其实就系咁样啊嘛。系啊，嗰时有讲过噶啦。 咁另外咧，佢如果需要减肥嘅人士咧，就适合嘅水果咧就系啲高纤水果，咁啊饭前食就会好啲啦。佢嘅提議就係番石榴、百香果，但我諗呢兩樣嘢咧，一般人都比較少食。 百香果 係啊， 番石榴你點去買啊？唔知喺邊度買？ 我咪就係話咯，買都比較難啦、啊。 百香果 係有得賣嘅，不過唔係經常，亦都唔係度度有得賣。 咩嚟㗎？我真係孤陋寡聞。 百香果好多籽喺裏面㗎嘛，係 好多籽㗎， 但係揾嚟沖嘢㗎嘛，好多籽咁你點食啊？ 我以前屋企又種添啊， 種添啊， 有㗎有㗎，你而家去翻有時有得賣㗎，可以種㗎，種檸檬啦、 啊。系啊， 好成功啊！我屋企棵柠檬树， 系啊， 系啊， 可唔可以送一个俾我冲柠檬水啊？ 唔可以， 但系有冇果啊？ 中中你自己落你嗰个咩茶餐厅度饮， 收到。 我記得我仲係香水檸檬添啊！ 香水檸檬係 香水檸檬係點嘅？ 香水檸檬其實係個味道唔同嘅啫。其實檸檬有好多種啊，青檸啦，有啲檸檬啦，同埋頭先我有個咩香水檸檬啦。我係唔係我嘅，但係我就種種下之後，跟住發覺咦呢樖嘢點解會生嘢嘅？跟住個生翻嚟，跟住就有 好細顆種起啊！ 我唔知啊，因為冇理到啊，我冇理到嘅，喺我泊車附近一個位置嗰度咧，就我係啊，就是、有棵嘢，咁你又唔知佢係乜，咁啊，但係佢差唔多時間嘅話，佢就會開花，啲花好香嘅， 好靚啊，好開心。 跟住佢就無端端結啲檸檬嘅，就講係啊，就檸檬嚟㗎， 香水檸檬， 香水檸檬嚟㗎，咁樣咯。 馬老師嗰只叫茶餐廳檸檬啊，茶餐廳檸檬仲有， 好開心。 呢個就係我成日俾佢食嘅檸檬。 啊，咁啊，哇，又嚟過，你冇事啊嘛？運動人士適合嘅水果就係酸味。水果例如话番茄啦、橙啦等等，咁咧适合喺运动之后就食嘅，一个钟头内运动之后，运动之后咧，其实我会宁愿饮水多啲咯，即系如果我自己吓，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食大餐之后，咁啊适合嘅水果就系高消化嘅酵素水果。任何時候都食得嘅。頭先我仲有一個叫異胃酸倒流者，我諗唔會太多人係咁啫，係嘛？即係好容易胃酸倒流，就適合個水果就唔好食金啊、骨啊嗰類咧，即係嗰啲 骨梗唔食啦， 係啦，柚子啊、西柚啊嗰啲 咩骨啊？ 背脊骨啊，背脊骨落 骨啊， 骨啊，骨哦，你讲骨，即系骨子类， 系啦，骨子类，系啦，咁咯，咁我觉得冇所谓啦，冇乜太大心理压力嘅，食生果就喜欢嗰啲咪食 啦，中意咪食咯，如果即刻买咗个橙，睇下先，等阵， 系啊， 哦，我要饭后先食，唔食得， 约咩？你讲噶，啊呢个饭前服，呢个饭后服， 喂，运动后你冇食嗰嚿嘢啊，哎呀， 我觉得如果你已经食紧啲咁健康嘅嘢，你仲要睇下咩事？ 太辛苦啦， 真 系 好辛苦做 呀， 冇错，唔好咁啦。 喜欢几时食就几时。 有冇啲乜嘢最近好中意食嘅生果啊？ 啊，梗系士多啤梨啦， 咦系， 不得了啊！ 如果呢一个时候士多啤梨嚟嘅咯， 正又甜又食， 系咪迟啲就系车厘子啊？ 我车厘子， 车厘子咪有一段时间之后，跟住你就会话，如果你 停唔到嘅食车厘子系停唔到， 系啊， 车士多啤梨我真系好中意， 我买唔落手，好贵， 白雪雪嗰啲我又中意食。红卜卜嗰啲我又中意食， 金车厘啊嘛，你讲嘅嗰啲， 系啊， 金车厘啊，金车厘好贵啊， 我知啊， 我 就好贵， 我知啊， 我就真系买唔落手啊， 夹钱买 唔得啊，有时你塔斯曼尼亚嗰啲啊，嗬，成盒咧，初初我记得我第一次买嗰时候系唔知$200定系几多钱嘅啫，而家越买越贵 啊，系啊，啲嘢贵咗好多啊， 好好离谱啊，我有一次我真系唔知道金车厘系咁贵啦，咁啊懒劲咁样就以为好似普通嗰啲咁样嘅车厘子啦，买咗好多。跟住一磅嘅时候咧，唔系好多嘅咋，讲紧唔知百几二百蚊。我话你冇嘢系嘛？佢哋话你有冇睇清楚啊，李小姐？ 佢仲认得你啊，李小姐？ 认得我， 我记得你话你唔好意思啊嘛， 我 觉 得好丑，系啊，到最尾嘅时候就监生都要买。佢就话知，同你讲下少啫，咁啊，滴滴紧血啊， 照啃照啃， 但系抵嘅，因为佢真系粒粒都甜，同埋粒粒都卜卜脆。 嗯，冇错。 所以真系有。 贵嘅生果咧，耐唔耐食又好开心嘅，但系真系有时好似唔知你系咪真系咁肉痛咧？但系我真系会，我嗰时买嗰啲温室嘅蜜桃啊，你知唔知啊？两个嘅啫，百几蚊，即系平均一个人$50一个。 系啊， 一次半 个一个拳头。 讲真，我而家唔知点解，我仲系停留紧喺以前细个嘅时候，你记唔记得？ 哦，系 十 蚊 五个橙，只橙 系啊。 而家去边度搵？ 而家$30 嘅都冇啊， 四只咋？ 你知唔知 大嗰啲？ 我接受唔到， 我都系接受唔到。 讲紧嘅啫，真系买 一只嗰啲 富贵齿有$26或者系$30一只。 系啊， 我以前细个唔系咁噶嘛，呢个价钱，即系等于你而家有一啲嘢，我都系到而家我都仍然接受唔到嘅，就系红三鱼。 嗯， 红三鱼 好贵啊！ 细个嘅时候系好 cheap 噶啫嘛， 系啊，啱啱买翻嚟我都唔中意食。 系啊，有时如果你买一条，如果你而家买一条就比较大条啲嘅，佢仲贵过条斑啊！ 系啊， 好贵，好 贵， 系啊，海鱼嚟噶， 系啊，贵啊嘛， 系啊， 好贵，我接受唔到，到今时今日， 物价真系变咗好多， 系 cheap 嘅， 你有冇睇网上有个人咧写咗即系 post 咗一张相啊，系旧嘅香港一个广告嚟噶，就 系 一个圣诞大餐，写住5.9啊， 系， 港币5.9咁啊，好多嘢咁咩，有沙律啊，又汤啊，咁 啊， 啫喱啊， 系啊，有啫喱啊， 啫喱系周打鱼汤。 冇錯、 啊、所以有好多嘢我都真係覺得，唉，唔知啊， 接受唔到啦、 啊。尤其是係生果，我到而家都仲係未接受到。因為你可以 食，可以唔食啊嘛。但係有時真係又好貴，哇、 啊， 貴到你咧，嗰啲提子我真係唔捨得食，290蚊一抽嗰啲咧，香印啊嗰啲咧， 你咪夾錢買咯，你。逐个夹咯，喂，边个同事夹 先？其实一抽咁啊，提子好快就食完噶啦。 系啊，你跌一粒，洗嗰时又甩两粒。 系啊，跟住20蚊噶啦嗰度。 系啦、啊，哎呀， 我真系买唔落手啦，我连望我都唔敢望，你知唔知啊？ 太高贵。 系啊，我惊，我直头觉得我就哇，我夹咗300几蚊一抽提子， 同埋你 傻咗啊！ 你买咗食咧，好似好即系难听啲，好似好衰，好 嘥钱噶，好嘥钱， 好浪 费。系啦、啊，即系唔系几好咯。 咁樣講嘅，即係我有時我就會睺一啲超級市場咧，佢哋喺減價。你嗰一日有一日你記唔記得？我咪你，我咪要你車啊！我車翻屋企啦，跟住我就去你屋企附近嗰一間嘅超級市場嗰度去買嘢啦。我好開心，我買咗有一啲非常之靚嘅瓷。其实我发觉原来我是喜欢吃瓷的。 瓷啊 是啊即是林瓷讲真的是日本的林瓷。 日本的 林瓷。它由80几蚊减到30几蚊。 哇 两只。 哇、哦、 那我就不妨试一下啦。为什么就我一买回来哇不食又自可。一食的话两只吃完。 笑呵 呵我原先想着留一只给我的另外一半你明白吗但最后的时候不得真的好好味。同埋我同自己講，我就話其實嗰啲淋啦，係咪？我唔食嘅話， 佢哋未必就，而且佢哋未必中意食啦，係咪？我中意食 啦，係。或者佢唔中意呢只款咧， 所以就係可以睺，有時候有啲大型嘅超級市場咧，佢賣佢就嚟expire 嘅時候咧，你走去買翻嚟，其實佢 OK 嘅。 特別嗰啲壽司啊、魚生啊，真係不得了啊！ 卒之都明點解啲人企喺度等。 係啊， 我諗我好快會成為佢哋嘅行。 嗱，我又係呢啲嘅即係貪心精、自私精咧。 咩時候去啊？應該係 十點前 有時間嘅， 仲有其實我知佢喺邊個門口出嘅。 你嗰日咩？朝头早定夜晚？ 夜晚 啊！我刺激佢。 系啊， 夜晚十点仲未闩嘅咩？佢 唔系十点半啦。 好夜噶，佢嗰间好夜噶。 佢会攞出去出边摊嘅，但系咧攞出去摊咧就俾人哋抢啦。我就敲佢一出门口， 就揿住佢啦。 我就嚟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同你嗰只百货公司匿喺佢啲铺嗰度？我想 要都不相伯仲， 冇分别。 不过而家2.0。 嗱，边个想攞着数又唔好意思嘅，你俾电话我， 你又讲一次俾佢听，系咪？ 冇错，系。 我真 系 好觉得好 OK， 尤其是嗰啲咩热情推介。 系啊，佢道门一开就 爆爆声出埋， 你唔好怕丑，唔好话唔好意思，唔使噶啦，伸咗手就去攞啦。 放心，我好快会成为贪心精 嘅会员。会员 二号就系我，认住我，正头我一票。 Can you go back in time to a place in your mind to the one who knew a part of you that you just couldn't find? If you ask me to choose between a memory or two, when it's said and done.I'll take the one whose love I had to lose. Cause when she danced, I lost my innocence. I loved her then, I always will. She loved. 网上情，平凡就是一种快乐。享受人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向现实的物质世界看，尽可能去要找多些找多些物质上的享受。另一种享受人生的方法是刚刚相反，就是向自己内心看，尽可能感知一下自己内心的需要，聆听自己内心世界的声音。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希望过得幸福快乐，希望自己活得不平凡。而其实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它与社会地位无关，与尊贵卑贱无关。快乐正正隐藏在心灵的某个角落，等待住，等待你某一日的迷途知返。好多时候人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我们眼睛关注外面的世界太多，关注心灵世界太少。平凡是人生一种境界，追求平凡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纷争，回归平凡就可以冷静透视人间百态。每一个人他的人生总会有些值得庆幸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值得自己骄傲和珍惜的地方。星星不会因为太阳的光而收敛自己的光芒，小河亦都不会因为大海的广阔而停止流动。生活没必要因为一点点不如意而整日的忧郁的。人生在世，只要我们拥有一份美丽的心境，那一切就是美丽的。我们应该善于自我肯定，审视一下自己，鼓励自己不停挑战新的事物，在人生的平凡之中寻求满足和自我认可。追求平凡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纷争，回归平凡就可以冷静透视人间百态。享受平凡就会找到内心真正的快乐。或者由今天开始，多地聆听下心里面那种平凡的声音，幸福已经在等着你。 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但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咪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赐几许佳偶，离笑悲欢定别有，饮翻杯冰冻啤酒，高歌一曲凄凉巧，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晨，早晨，听紧呢个风骚范围啦。咁头先咧所讲到嘅呢个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嘅直播服务咧，技术方面咧已经系整好噶啦，修复好。 好嘢！ 咁所以如果而家我讲紧嘢嘅时候咧，应该一般咧听紧乜嘢都听得到我哋。 Hello， 如果收唔收到嘅话咧，请个留言俾我哋啊。 冇错。 假如你真系仲系未听到嘅，咁就要话俾我哋听你咩区啦，同埋点样即系听唔到，系咪跟住全部听唔到？ 听唔到我点话俾你听咧？ 咁又系嘅。咁我应该点样话俾啲听唔到嘅朋友听咧？理论上应该全部听 到。理论上应该听到。就去啊，好似啊咩咁样咯，搭车去另外一区听到嗰区咯， 阿咩咁？ 阿咩咁啊？你话啦，就阿个阿咩咁样，阿马咩啦？ 阿马咩？ 阿马咩？啲咁嘅嘢啦，系嘛？好笨噶嘛，你先做啲嘢。 嗰个唔系叫马咩啊？阿 Joyce 话咧，同你打招呼，喂，廖先强。 咩 啊？廖闪啊，廖闪强啊，你识廖啦，你好嘢。 识廖， 廖闪足真。大众星一个 马尿水啊， 尿屎强， 我决定叫马尿水。 系你屙啲系马尿嚟喎，癫啊！佢嗱啲马 Joyce 点讲名？ 止咳， 唔系佢打招呼啫。 打招呼啫。 系 Joyce 你好啊， 系 Joyce 你好。 系啦，大胆啊 ，Joyce。 好多朋友陆续就系听得到啦。 好啊，好啊，早晨早晨。 系啊，咁仲有咩一日啊？食 系 空假期咯，玩 尽 佢 啊， 觉得要。 有个朋友讲得好好嘅，佢唔系话今日最后一日。佢话今日最好嘅一日， 哦又啱， 最好嘅一日。 但我真系觉得几得意啊！嗬，呢两日我揸车翻嚟嘅时候，我发觉好似全个香港 冇 晒 人，冇晒人，冇晒人， 真系静英英啊！你觉唔觉得啊？条马路都冇车噶，好惊。 我寻晚去咗沙田一个屋村嗰度有间酒楼食饭。 我哋会去到咁远啊？你 系啊，唔系我周围行啊嘛。 哦， 哇，成个 你咪荡失路啊？ 唔系， 一开始唔记得咗点翻。 我有挂住，我有挂住个马喺个心口。 我叫马，例如我叫廖闪强，请带我翻马尿水。 成条村冇人， 因为你成日去埋啲好奇怪嘅地方，我都怀疑其实你系咪荡失路。与其系咁嘅话，我横掂就肚饿啦， 坐低食嘢， 喺呢个地方食食碗面啦。 但又唔记得带钱喎， 多正啦，系咪？成个屋村冇人， 真系冇。 几多点啊？嗰只 八点几？ 嗰条叫咩村啊？你会唔会系华纳奇情？周润发 和斜村， 唔好乱讲，系啊，讲写啫。 我真系去咗和斜村嗰度， 嗰度应该唔系冇人嘅喎，嗰度都几旺嘅和斜。 就總之就係冇人啦， 係間酒樓好多人， 酒樓就好 多 人，啊 街 村就冇 人， 因為佢入曬酒樓嘛，企喺街做咩啫？ 因為聽聞有好多人咧，都因為依一個嘅 long 咁長嘅假期啦 ，long 假期， 咩叫 long 假期？即係長嘅假期 ，sorry， 已經就出曬外遊啊， 係啊， 錯啦， 身邊仲有一兩個即係喺日本啊，或者係韓國啊，又或者係泰國啊咁樣噶啦，係啊， 好啊， 我哋公司都有啲人喺泰國 啊， 高層啊，但係呢卡。 你个 long long 假期啊，如果再请多几日，加埋更加 long long 啊， 系啊， 系 咪 前前后后咁啊，加加埋， 再 请 多三日， 系 啊， 咁就真系可以欧洲啦，可以啊， 跟住轮到去新年， 系啊，咁啊十几日啊， 轮到新年， 轮到新年， 轮到新年， 唔系农历新年 系 嘛， 系，梗系啦，再请多三个礼拜， 唔系 long long 到清明噶咯。 清明之后， 清明先翻， 再扔埋复活节一份，再扔埋暑假。 你惊唔会啊？我哋可以扔，我都扔啊！ 我再出街，你唔好逼我。 你嗰只叫长休啊，大佬，长休九啊九啊！ 惊咩啊？系最紧要玩到去 晒，系啊！ 十一点钟之后翻嚟我讨论区，题目就系2023年最想做的事情。 冇错， 来吧。 我已经写咗一篇论文， 我都 系，你有冇见到？ 咁而家请你读出嚟啊！好，先听新闻报告， 嘥我时间。 是不是要有熔断机制？林哲元认为应变措施是有需要，当输入个案出现惊人数字的时候要有措施应对，相关措施就要再讨论，因为仍然很难去估计变化。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第八届六中全会召开，领袖金正恩在报告之中表示，经过今年的激烈斗争，北韩的国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得到加强。报告提出明年的重点目标，包括发展冶金、化学、 電力、煤炭、機械等基礎工業和建設、農業和輕工業等。另外，韓聯社引述北韓傳媒報導，金正恩昨晚出席在萬壽台舉行的憲法頒布50週年報告大會，是金正恩執政以來首次出席憲法頒布紀念活動。報導引述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崔龍海在報告表示，在強而有力的法律保障下，堅決推進自衛國防力量建設，營造有利於北韓特色社會主義勝利的環境。他又說，勞動黨實現國家核武建設的偉業，為美國單方面核俄炸的歷史畫上句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3点，升13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6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32.93，瑞士法郎0.931，加元1.356，人民币6.96，英镑对美元1.2。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19美元，卖出1806.8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各位早晨， Kitty 首先和你报告一些封路和改道的消息。在铜锣湾现在正举行香港道路竞走锦标赛2022，所以铜锣湾的东元道和东元道辅助道路是封闭了的，去到大约11:15左右就会重开，揸车朋友如果经过现场要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在北角百福道有道路工程，近住百福花园的路段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在九龙塘的哥和老街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4:00，哥和老街去石硖尾方向介乎义德道和德云道的快线是会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指示了。隧道方面，暂时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是比较多车，而其他隧道的出入口交通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只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出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一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Save Your Tears to Begin》。Easy on me, Adele. Mr. Perfectly Fine, Taylor Swift. Good for you, Olivia Rodrigo. Bad Habits, Ed Sheeran. Beautiful Mistakes, Maroon 5 featuring Megan Thee Stallion. Butter, BTS. Leave the Door Open, Still Sonic. Up, Cardi B. Underground, Rosé. 至尊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台话你知， 过十百千万十万，哇，超过900,000！ 乜嘢超过900,000啊？ 佢想讲香港贸发局嘅贸发网采购已经累计有超过900,000下载。 贸发网采购我都有听过，佢系一个整合式流动采购应用程式。 可以令用家更加方便快捷穿梭于不同的贸发局展览会，轻松进行采购。 我知道，因为我都有下载嘛，它的个人化体验能够清楚掌握你的采购活动，例如一次性的简单登记就可以使用多个香港贸发局平台， 可以透过应用程式查阅参展商的公司资料，咁就可以预先计划探购行程啦。仲有可以透过流畅免接触 NFC 支援的电子入场证，在不同的展会会场通行无阻。 你都咁熟，睇嚟你都有下载、哦。咁我都唔可以输俾你两个啦。等我即刻下载贸发网采购应用程式先。 梗系要，佢绝对系你嘅智能采购好帮手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盘点政策， 由尖旺区是由旺角、油麻地和尖沙咀共三个地区组成，当中融合了商贸、艺术文化和富地道色彩的旧社区。今集邀请了两位由尖旺区区议员一起探讨政策如何有效地推动落实。 譬如我哋有啲露宿者嘅問題咧，有處理，但係因為部門唔同咧，一個複雜問題，但係仍然係未解決得到。 十二月二十八號星期三晚上7:30，港台電視31。 無論你有幾型，喺社交平台分享嘅相有幾受歡迎，只要你一開始掂毒品，佢就會損害你嘅身體同精神健康，仲會摧毀你嘅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晏昼1:00，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2023年想做啲乜嘢，走去做 正 好。 你先啦， 我先啦。OK， 我唔系大哥。嗱，其实2023年咧，我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咧，或者唔系我想做，系我必须要做一样嘢咧，就系我可能会。搬嚟而家嘅地方，或者会留低，因为而家咧我租约，我租下嚟嘅啫嘛。咁、去到今年咧就会满啦。咁、我就嗰日谂翻你哋讲个叫做断舍离咧，咁我就喺度同自己谂啦。搬咧，我即系两个方向谂啦。如果我一定要搬嘅，咁喺你今次搬嘅过程咧，我会将所有咧我自己储得太耐嘅包袱咧，一次过咧我就会希望可以放弃晒，唔好啦咁样，因为太多。带住搬屋嘅东西带咗好多年，但其实可能都冇用过嘅、 包括啲咩？ 包括啲旧嘅唱片啦、甚至一啲旧嘅嗰个叫做唔系 VCD 长型嗰啲，嗰啲系叫做 anyway， 即系总之影视嘅 VHS 唔系 beta 带。 大大同细大， 总之所有一寸，所有爱嚟摆，你哋屋企有冇噶？所有呢啲旧嘅抌走耐啦， 唔摆啦 ，CD 我都抌晒，真系。 系啊，真系啊， 抌埋先， 抌晒，全部抌晒。 系啊，因为好重嘅。 我有一两盒，我有留低，都话落，就是、每一样嘢就真系佢好有好有价值嘅，就我就有一两盒留低咯，唔多。 其实真系好辛苦嘅，即系当你要抌一啲你曾经你喜欢睇嘅戏咧，你会觉得就算唔睇。我摆喺度，都似有一种嘅感情嘅牵绊咁样。但系无论我觉得今年如果我真系要离开，或者就算我留低都好啦，譬如我续约咁样，我都会做呢个过程。我嗰日已经不停个眼不停咁望，呢样嘢可以抌，呢样可以抌，呢样可以抌。的确系嘅，好多嘢咧，佢已经好耐冇用噶啦。甚至一啲唔系我嘅嘢啦，譬如小朋友嘅一啲细个啲玩具啦， 玩具仲未抌啊！ 我真系要俾你掌声 啊！ 我决定今次喺2023年，我好想。 睇到一啲嘅圖片，人哋嗰啲咁簡單 簡約風格嘅、 啊，即係揾多一樣嘢都冇嘅嗰啲屋咧、嗯，屋靚唔靚其實即係好難講啦，係咪先？或者裝修靚唔靚好難講、嗯，但係簡約呢樣嘢咧，真係一種好開心嘅視覺嘅 冇錯 圖畫嚟嘅、嗯，即係你望到咁簡單，點解我做唔到咧？ 淨係張餐台已經好難搞啦，你張餐台有啲咩喺度啊？我只系问 你 张餐台， 你讲，我俾时间你， 嗱唔准啦，即刻 讲，讲在我心里边啦， 系即刻讲， 我每次食饭都要执一轮餐台， 啊有啲咩喺度， 有啲 半包零食啊，纸巾盒啊，可能有半。即系总之好多 药喺度啦，系嗰堆药喺度噶啦。 大家利是喺餐台度摆药，唔好。 哦 ，OK。系 呢个习惯千祈唔好。 各样嘢嘅杂物都有， 系啊， 系啦。咁好多时要执开晒，食完就摆翻落嚟。 先至食 嘅，系啦。 所以我觉得真系管理好啲餐台。 餐台都系嘅，餐台 啊， 喂，人哋张餐台真系空空如也， 有最多有樽花喺度。无啦， 我 好 多 年 冇 试过， 所以呢个系非常好啊。 系啊，我餐台乜都冇。 最多系一个咖啡杯，即系 relay。咁你咧，你嘅餐台咧， 冇嘢噶， 冇嘢噶， 冇嘢。 系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坚守个阵地喺度。系啊，虽然有啲地方即系我啲柜桶拉开，真系唔见得人嘅，系用个塞住嘅。但系我觉得即系 至少我睇唔到嘛。 系啊，我起码要有啲嘢系做到咯，因为餐台我觉得真系好紧要， 好紧要， 系一家人坐喺度食饭。 一嚟啦。二嚟，我覺得重要嘅就係咧，你咁樣先至能夠尊重你嘅食物啊。 冇錯， 因為當你嘅餐台係好清，你只係會見到個碟上邊你食緊嘅嘢咧。 哇，幾靚！ 嗰個係一個儀式感嚟㗎，同埋嗰種感覺嘅係好唔同嘅，唔會話真係呢個眼要好 busy 啊，麻扎扎、麻扎扎、密麻麻啲嘢就擁開一邊，真係擁埋、擁曬、擁埋一邊先食，跟住啲嘢就會啪啪啪啪啪啪啪呢啲嘢。 呢個橙爛咗 啦 喎， 冇錯，唔得㗎，真 係 爭好遠㗎。即 係當我食嘢嘅時候，側邊仲有几栋咩玻璃樽啊，仲有几个唔知咩物件咧，咁 我 要执开，即系让开少少嚟等个物件继续摆喺度，我觉得系好烦人嘅， 冇错。 咁所以我尽量希望今年就算我留翻喺呢度啦，或者我搬咧，我都希望即系将所有啲唔要嘅东西咧，一次过清咗佢。我希望过翻啲简约啲嘅生活。另外一样嘢咧， 紧张哥 就系我希望，其实我旧年已经想做一样嘢，但系到而家我都未做。其实我都唔可以笑你，我都。都系我想做，我想学一啲技术上或者学术上嘅课程，即系报一啲技术上或者学术上，学术上唔使解释啦，即系再入翻落 啊 读翻一啲嘅课程啦，系啦，传媒嘅咩咩导论啊，诸如此类嗰啲。但系嗰样嘢更加难，因为都几贵嘅，即系我睇翻咧， 二十万起跳啦， 哦、都几贵啦咁，同埋即系亦都要好多嘅。體力上啊、精神上嘅參與啦、你温書啊，你要揾寫 paper 啊，你要圖書館啊等等，都係需要參與。 所以我建議唔好讀，真係唔好。 我都覺得 係。係啊，讀啲 leisure 啲嘅， 係咪啊？ 你已經諗咁多，係啦，我就覺得點解成日都要讀啲嘢嘅，就係、令到自己咁大壓力嘅、 考試啦， 又要 考試， 又要寫 paper， 跟住個人又猛整，係咪 啊？ 會辛苦㗎。冇咁樣，另外如果唔係學術上咧，咁我希望 take 翻一個技術上嘅課程。咁我之前我都有睇過一啲嘅中醫嘅課程嘅。咁啊，好多而家你上个网咧，即系哇，即系林林种种咧，咩整面包啊，咩咖啡拉花啊，又咩？ 但系中医好艰辛噶， 系咪啊？ 好艰辛， 好多嘢要记噶， 系啊， 系嘅， 好多嘢要读噶。 但如果每一样我都咁谂嘅时候，我就唔会做。 唔系你如果譬如话举例，你学按摩啊、指压，可能冇咁复杂，但系中医咧。 即係如果你有錢嚇，你講緊嘅就即係中醫咩初級班就可以咁樣帶你嗰個， 因為佢裏邊我記得一個課程咧，佢就係點樣去對抗疼痛，即係佢教你 養生， 疼痛 嘅 對抗，即係每一種病。小毛病、大毛病带嚟嘅痛楚系点样去克服嘅咧？或者啲咩穴位可以自己按摩，或者系等等等等。我觉得嗰样嘢又可以帮到人啦，又可以帮到自己。 嗰啲要读咩？ 要学噶， 要学。 我知，但系个问题系你帮人梗系啦。即系如果你话只不过系课自己啊，即系年纪开始大啦，我点样要？ 唔系， 我嘅意思嘅就系话，其实有好多啲网上嘅遥距课程基本上你唔需要去翻学啊。因为翻学嘅我见到我有一啲朋友仔都仲系咁样嘅，但系问题系佢已经唔使。做啦，即系可能佢嫁得好吓，佢就基本上佢冇乜嘢做嘅时候，佢真系每一日都翻学。咁可能我就学日文学得好叻啦。有一个嘅就系学完中医之后又唔知学乜嘢，学好多好多好多嘢。咁我觉得 OK 咯，佢唔使 翻學啊嘛，佢唔使翻工嘛。咁、但係我就會見到佢，其實佢都好忙喎， 佢 每一日翻學噶喎，而且佢就係翻幾個鐘頭噶喎。咁所以呢一樣嘢你就要因應 時間上，時間上啦， 輕鬆啲好，輕鬆啊。 咁、 所以我盡量希望今年2023年可以做到呢兩樣嘢 嚇。係啊，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你話你斷捨離嘅呢樣嘢係好值得，需要係咁樣嘅，因為其實尤其是年紀大，你應該要識得四個字去無全清。 係啱。 系啦，留嗰啲好嘅嘢喺自己身边，吓唔好嗰啲嘢咧，啲包袱咧抌晒佢，系啦，包括啲人际关系啊，其实咩都系噶， 系啊，啱啊，呢啲 系无全清噶，你无谓嘥时间。 唔想要嘅朋友，唔想 keep 嘅朋友就 delete 咗。 冇错啦， 有啲朋友真系坏朋友嚟嘅。 唔系，系真系噶，真系噶，同埋你已经尝试过噶咋，你无谓再嘥时间啦，缘尽就 系 缘尽啦， 冇错，拜拜， 系拜拜。 我系咪你个坏朋友？ 冇明。 此两次三次诉说这故事仍能撑起，不必刻意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够适合当听着烂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 到我了吧。喺呢一個嘅2023年嘅話咧，我唔知點解，我有一日咧突然之間咧喺屋企同自己計數，如果 我覺得自己有一百歲命， 嗯， 其實我已經過一半了， 嗯， 同埋啲日子過得咁快咧，嗯，我成日覺得 好快， 好快嘅釘蓋咯。 點解你要釘蓋？ 好耐冇聽過呢個字眼， 釘蓋呢兩字 係咁講噶嘛？ 釘蓋啊， 釘蓋嘛， 即係你剩翻嘅時間其實唔係咁多。 釘蓋大家明唔明係咩意思？ 釘蓋， 因為好耐冇人聽過， 釘蓋 可能啲小朋友唔識㗎。 係啊，釘蓋即係釘個棺材蓋，即係冚埋個棺材釘蓋啊嘛，即係形容人死啦。 冇錯啦，咁跟住我就即刻自己喺度諗啦，我就話啊，其實自己的日常生活咧，係咪大致上都已經成型嘅咯？嗬，即係包括可能係啫，你中意啲咩嘢，你唔中意啲咩嘢，你想留啲乜嘢，你想唔想留啲咩嘢？咁我覺得嘅就係，已經差唔多嘅咯。咁但係喺日常生活裡面嘅話，有冇一啲嘢就係我成日都會做，但係我又會覺得我自己會好開心咧？我覺得就係食嘢啦。 呀， 係啦，就係食嘢啦， 享受。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真真正正享受，同埋嘅就係、是滋养紧自己嘅生命嘅、嗯，而呢一样嘢，若果我能够再做得好啲嘅话咧，我相信嘅就系对我自己嘅一个人生嘅 更 好嘅管理， 嗯， 系咪？咁当然你话喺出街食饭，我唔知道可以点样，但系如果我喺屋企食饭，我而家已经做紧噶啦。喺2022年尾咧，我已经开始嘅就 系 尽量喺屋企自己煮嘢食。 嗯， 我去买嘢食嘅时候讲，我尽量买一啲优质嘅好味嘅嘢、嗯。我仲好记得我以前试过有一年啦，去英国去探我姐姐。佢當然啦，因為我誒嗰陣時候未喺英國嗰度，即係喺度住嘅時候咧，佢咧就帶我去一間咧最高級嘅 H 字頭嗰一間百貨公司咧、去佢嗰個超級市場嗰度買嘢。哇！嗰一次我真係嚇死，我亦都係大開眼界。佢竟然咧可以就係、是、你講緊嘅幾多年啊？三四十年前啊，佢、買一串嘅番茄，我記得我當佢將佢轉換咗係港紙嘅時候，$60到啦。 哇！ 幾多粒啊？ 一串。我想啊，十粒都冇。 哇，好贵啊！ 你咪觉得好贵， 超级无敌贵啊！ 跟住我翻嚟，我就忍好耐，我同佢讲，我就有冇咁嘅必要要买一啲咁贵嘅番茄咧？佢、就话点解啊？你食得起，点解你唔食啊？系咪啊？同埋嘅就系嗰样嘢，如果系你即系我唔系话你而家食紧啲平嘅嘢嘅话，就系、是、代表即系你 cheap 或者系乜嘢？唔系，而系佢又话即系人生当中其实有时有啲嘢，如果你能够可以负担得到嘅， 系对自己好啲啦， 对自己好啲。咁、我亦都有时我成日都会睇一啲嘅电睇一啲嘅书啦，譬如可能系蔡澜先生啦，佢都成日都咁提大家，即系当你可以享受紧嘅时候，我尤其是系食嘢，食得几多就食啦、因为其实有时候有啲嘢真系有 quota， 同埋有时你见到一啲病嘅人，你谂下想食一啖嘢，佢都食唔到啊！ 唔使讲病啊，净系你佢哋嗰排心情唔好咧，食嘢都冇味嘅， 冇错。系啦，咁神奇都系嘅，就我觉得，当你自己开始煮嘢食嘅，你谂下有啲乜嘢开心到你入落去个口嗰度咧，哇，好好味啊啲嘢，系咪啊？即系我都系最开心嘅、以及咧，我就系觉得，我曾经上过有几个嗰啲叫烹饪班，我发觉嘅就系喺嗰阵时候，嗰啲气氛系最融和、最和善、最开心，因为大家喺度将一啲食物去变成一啲入得口嘅嘢，大家嗰个互动系最开心嘅、真心嘅，咁同埋你仲可以。就将一啲嘅食物变成，即系好似变魔术咁样，变成一啲好食嘅嘢。你食落去嘅时候嘅话，你个人真系好开心。所以咧，我就觉得2023年嘅话，我好想好好咁样去上一啲烹饪班。 好嘢，我都有谂过。 系啦，我要上烹饪班。咁因为而家煮嘅嘢都系一啲自己有限嘅识嘅嘢。咁但系我会觉得，若果真真正正知道点样可以令到啲食物系更加美味，更加识得养生，由食物当中嘅话，我可以得到一啲更加好嘅营养。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喺今年希望可以追求到嘅嘢咯。我只不过去参加一啲烹饪班，因为我觉得同埋一齐成班人煮嘢食 系 好 开心。我都觉得系 啊，系啊。同埋一样嘢，原来咧你食，譬如我试过喺餐厅食人哋整紧啲嘅意大利饭咁先算，哇，好好食啊！但系终于有一日，如果我自己 mix 到一啲咁样嘅味道嘅意粉出嚟咧，我好开心。 同埋我仲记得一样嘢，就系我去参加个烹饪班嘅时候咧，我觉得一样嘢系好神奇嘅，好神奇嘅在于嘅就 系 话材料一样。调味一样、步骤一样、当你去试人哋煮嘅嘢嘅时候嘅话咧，味道完全唔同。 冇错。 点解会咁得意咧？ 系，点解佢用咗啲咩方法咧？ 佢冇啊，系啊，可能我就系佢呢度加多，嗰度减少，或者系佢自己因应自己，我中意食咸啲嘅话，我咸啲啲。我觉得呢样嘢好得意啊！每一个人出嚟都唔同噶。 每个人煮嘢嘅心情，我觉得都有 影 响 啊！系啊， 千祈唔好订镬。 冇錯， 真 唔好 係啦， 發 脾 氣去煮嘢， 嗰啲坑坑坑坑咧冇用，真係啊，係 啊， 呢樣我媽教， 係好玩嘅，煮餸係 啊，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系統地去學咯，即 係 哪怕是即係因為有好多嘢其實我已經學咗，但我又抌低咗嘅。我曾經有試過上過嘅就係整麵包啦，或者整蛋糕啦。我今年我真係想俾心機好好地去進修呢一樣嘢咯，即係好好地咁樣去將烹飪呢一樣嘢去變成我嘅日常生活也好，又或者就係即係好好地去 take care 自己，由食嘢開始做起。 你到時學咗之後，可唔可以整個麵包翻嚟俾我試啊？ 我都费事问嘅， 我帮你问啦嘛，系咪先？ 我已经食咗一个柠檬，第二个都见到碌咗出嚟啦。 点睇啊？各位点睇啊 ？OK OK，、 哎、非常好 啊， 非常 好 啊，系啊，好开心嘅，因为我都煮嘢食真系开心嘅， 好开心。 同埋咧，你睇住你煮俾对方嗰个嘢食到津津有味咧， 亦都系好开心， 真系一流啊！ 好，加油！ 2023年努力啊！ 好，努力努力。 11:30先听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就会有我哋嘅乜都讨论区。2023年最想做的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越类越管，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分级分类救治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调整是一种依法科学有序的动态调整，不是完全放开不理。调整目的是更准确、更加科學地防控疫情，更有效地利用相關的資源，平衡疫情防控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強調疫情始終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並非放任不管。梁萬年又說，從國內的情況來看，有些地方已經或者正在度過第一波最高峰的衝擊，並沒有出現大家比較害怕的大面積重症死亡情況。另外，第一波嘅短时间内嘅传播，仍然要喺科学上注重加强疾病监测，要睇变异嘅情况，仍然要继续加强。政府发言人话，喺中央嘅支持同埋关心下，香港市民期盼已久嘅通关好快将可以实现。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香港同内地逐步有序全面通关。发言人话，由政务司司长带领嘅通关事务协调组正系争分夺秒、双轨并行推进通关筹备工作，一方面尽快制定稳妥嘅通关方案，兼顾两地疫情的变化和风险管理，包括国家卫健委最新的相关公布。另一方面，本港和中央、广东省和深圳市相关单位保持联系，就通关方案达成共识之后，会随即提交中央审批，务求在明年一月中之前予以落实，等香港和内地各类跨境往来活动逐步有序重拾正常动力。海关表示，在各口岸管制站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全面通关复常，等香港和内地各类跨境往来活动逐步有序重拾正常动力。海关在社交网页上载图片，并且说西九高铁口岸的海关人员正是密锣紧鼓进行关务演练，检查防疫装备，为通关做好准备。有药房业界话，个别品牌的止痛退烧药已经断货，部分品牌的扑热息痛仍然有供应，但是并不充裕。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含扑热息痛的产品很多，市民不用集中买个别品牌，如果遇到散装出售，应该确保不要买入水货。他又说，伤风药和止咳药亦都开始紧张，未有消息几时会有较大货量来香港，期望假期之后供货会转为正常。 被問到會唔會有藥房囤貨，張德榮話唔排除有呢一種現象，但係佢哋已經通知會員，唔應該因為有搶救潮或者疫情而將藥品提至天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因为有紧急维修，管道的快线是封闭了的。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因为要做紧急维修，管道之内的快线是封闭了，所以现在出九龙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是排到去欣怡花园。其他隧道方面，暂时都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多车一些，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而其他的隧道出入口交通是畅顺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在北角的云景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六点钟，近住张竹山英文中学的路段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忍让了。另外在九龙土瓜湾码头涌道有道路工程，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的部分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出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2022感恩有你。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啊！2022年我要多谢的人就是奔神啦。因为佢多谢咗我，咁我咪多谢翻佢咯。妈咪教落做人要有礼貌嘛。2022年辛苦你啦，斌，下年一齐继续加油啦。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就系2023年最想做嘅事。讲到阿蔡一杰咧，佢都中意煮嘢食嘅，经常网上见到佢嗰啲系啊，好多煮嘢食嗰啲学问咧，真系可以攞出嚟讲下。 好健康，好开心嘅一个人。 系啊，又做运动，系咯、 啊。你听下佢头先所讲，游下水、行下山啊，做下运动啊，煮嘢食就系佢真系人生最中意嘅事情吓。 冇错， 到阿马咩啦？ 到你啦， 好 啦， 廖善强， 你系咪叫马廖善啊？而家 都系咁个蒸廖善你食啊？ 呢个名都几好， 我中意食噶善。 喂。好好吃啊！ 蒜头豆豉， 哇，一流一流一流， 四碗饭啊， 四碗， 但个碗咁细。 嗱，2023年咧，我真系好想弹吉他。 但系我妈翻乡下拜山，因为几年冇同佢翻过去啦。 哦，开关啊！ 系啊，我知啊，但系佢越系近呢啲时间，我话俾你听，喂，就得就得咯，咁佢就又开始又扭啦， 扭咩扭啊？ 好攰啊，唔去啦。 点解嘅？都唔想去啊？ 唔知咧，喺度扭计咯。我觉得老人家系咁啊，有呢样嗰样那样啊， 即系觉得辛苦啊嘛，即系觉得 系啊系啊，又话回乡证过一期，又唔去排队换啊咁样样。 喂，但系你唔好逼佢喎。 系咯， 我冇啊。 如果佢有时唔想嘅话，你就由得佢唔想。 系啊，因为我听下你讲先。 即系就咁简单咯，咁你有时你就要尊重老人家噶， 因为你出于自己一片好心嘅，你想带佢翻去，但如果佢自己唔想， 佢唔想你就唔好啦，系啊， 嗱，因为咁样嘅，我觉得佢成日屈喺屋企咧唔系几好，我想带佢出去即系呼吸下新鲜空气啊，但我又觉得佢可能真系会好大压力， 佢未必需要周居劳动去到咁远， 系啊， 但我谂你真系带佢周围去玩下，去识下嘢咁就翻屋企就好啦， 哦 ，OK， 喺个舒适嘅程度上， 我听下你讲先， 真噶。 因为我觉得个老人家可能又会好大压力，就系哇咁远， 梗系会啦， 去咁多日， 系啊， 即系有担心嘅，可能真系。好，我问下佢先，如果系我就带佢落去饮杯茶算数咧， 又饮二零茶嘛。 咁啊，讲完噶啦喎，系嘛？你原先系谂住你 又系你话啦，你陪我冷水， 大 计 啊嘛， 系啊， 我想好啫。 但你嗰个大计都系关乎你妈咪啫嘛，你自己嘅大计咧，即系唔系关乎人哋嘅事嘅咧，有冇啊？ 呢个都系我嘅心愿嚟嘅，因为佢几年都冇翻过去啦，系都叫新山嚟嘅。我想 你自己想去啫，系咪啊？ 我自己都想去。 系啊，我记得你曾经有讲过，你话想翻去香港啊。 我爸爸由嗰间小学，我都想顺便睇下嘅，即系我想响。佢哋仲即係行得走得嘅時候，我想做咗呢件事。 咁又係嘅， 係啊！如果唔係， 嗱，因為你想製造回憶， 係啊，因為 想製造一啲以後都可以記得。 因為你冇得翻就冇得翻啦，唔使諗啦。咁如果真係有機會翻去咧，我就真係想，因為我真係唔想第日後悔啊。 你可唔可以做一樣嘢啊？即係譬如可能就係翻鄉下，大家都會知道。如果你話又要過關，又要呢樣又嗰樣，你可唔可以去諗一啲方法嘅？就係其實好可能租一架車。 有啊，諗咗啦，直情。3000元，我问埋家啦。 唔好要佢，又要落车过关。 佢楼下， 佢 老人家一落去，已经有将嗰啲叫咩凳啊，即系转出嚟嗰啲咧，我唔使佢爬上爬。 关爱椅 系，佢一坐上去咁就。 但要坐几耐啊？ 两个零钟啦， 两个零钟系啊， 系。但中间可以停车俾佢去洗手间啊，食嘢。 妈妈知唔知啊？ 知，但佢又好贵。 咁你唔好讲， 系啊，你唔好话俾佢听几多钱啊嘛， 你唔好讲俾佢知嘛。 我话俾佢听1000元啫，都贵啊！ 你话俾佢听600而家开关啊，平咗。 同埋我识得个司机，佢半价三嚿水啫。 系啊，冇错。 但系讲得太平，因为我想讲个原价，然后叫佢夹钱啦。 我覺得你只不過係想咁咯，你話俾佢定1000，其實佢係3000，跟住咧就佢嚇慢慢慢俾1000你，你都至少仲可以賺啊嘛，賺啊嘛，係咪咁講啊？你又咁樣又唔得。 係，如果我自己咧，我想做一樣嘢咧，就係話我想好多嘢都重新開始。重新开始的意思，即系包括 例如啲尿线， 即系 从 个 身体开始，一路生咗落去， 全 身开始，由身开始到脚结束， 系唔系？我想搬啊！我突然间好想搬啊！ 我记得我有一日乱咁问你， 咦？但系你嗰度应该系自己物业嚟噶嘛，同埋住咗好耐噶啦。 唔系你咁讲啦，我觉得有啲地方咧。住耐咗咧，系需要有啲新刺激， 系 真系啊！即系当你发觉咧，铺铺有嘢都要打码俾阿家居名物，喂又漏水喎，咁咧，我觉得好烦。 但屋一定系越住一定有呢啲问题 嘅，系啊， 几靓嘅屋住有啲有问题， 但系你都系要执下佢噶，定系你觉得应该系好好地去执下你自己间屋咧，即系去装修你间屋啊，俾你有一种新鲜嘅感觉，当你翻去嘅时候。 但系咧，因为我。你知我好中意睇樓噶啦，係啊，我睇咗啲 假日節目嚟噶嘛，係 啊，去睇人哋嗰啲咧真係好靚嘅，我最中意人哋嗰啲叫電門啊，即係電鎖嗰啲咧，冇鐵閘嗰啲咧，我覺得好靚，我真係好中意嗰啲，同埋係 點樣噶嗰啲電門？ 咪嘟嘟嘟嘟嘟就開咯， 即係撳 密 碼 鎖 啲， 我以為你成日都咪嘟， 同埋 有啲電閘嘅，係 啊， 有啲電閘係一撳就 係啊，我覺得好正，即係我想有啲即係新嘅嘢， 都可以裝得㗎，你呢度可以，你換咗嗰度門咪得咯，好似阿小劉話齋， 其實你啲電閘啊，我知邊度有監獄。 佢好大吉利。 有万里山，嘿， 嗰啲系咪天朝嚟噶？夹 咗，嗱，我话俾你听，英雄莫问出处。 我冇笑你，系不过话如果你想， 我之前嘅出身，你唔可以多事。我话俾你听， 你好嘢、 啊， 你嗰啖饭食得好干净，又冇望翻转头，系咪？ 好。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侮辱我你瞬间已默记，宁愿自己、来过扮我最爱的已默记，难怪像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还原我沉溺的气味，冲击的气味，难呼气。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期在我想不生你，期望你不阻挡。作怪得太猎奇。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怀疑你生疏的气味，这么的滋味，难吸气。Hey, 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 接翻咧，头先阿 Sarah 所讲咧，想学嘢嗰样嘢，学煮嘢应该承接翻你想学煮嘢啦。我哋有位旧同事阿华女咧，我记得几年前佢开始学整面包啦，后屘又去第二个国家再学同样嘅嘢啦。学煮嘢食咧，其实可以无穷无尽嘅，即系好似一路爬山咁，越爬越高。 我知道啊， 由好开始就咁求其整啲简单嘅，到再复杂啲，再复杂啲，咁啊学一个国家嘅餸，再煮埋另一个国家嘅餸，即系可以学无穷 无 尽， 无止尽。 我谂 每一样嘢都系无止尽。 是 啊， 是啊，你都可以做到极。 咁所以我想问下马小华有冇谂过学嘢咧？ 有啊， 系 学画咯， 啊系啊，系喎，你话学画画喎，你话以前学过噶嘛，系咪？ 嗯，冇错，系，我觉得 中国画啊嘛，就 吓学画画、水墨画或者水彩画，我两样都中意嘅吓。咁、但系我觉得我都系要有一个好平静嘅心， 系嘥气。人哋咪就係話你做嗰樣嘢，你會平靜啊嘛，唔係等到你有咁樣嘅心情啦，你先至去做嗰樣嘢嘛。 Okay， 好的，得。 你本末倒置嗰兩樣嘢。 你點樣先會有平靜嘅心情咧？ 我諗有啲嘢要定咗落嚟先。 見唔到阿 Sarah 嘅時候，你就有平靜嘅心情。 咁又唔會。 咁好啫，我哋做乜嘢？唔係，因為其實我做節目嗰時候加塊板咪得咯，加塊黑板喎。但係 呢個電活地， 係啊， 即係好似餐廳嗰啲。 係啦，冇錯，但係黑色嘅，咁我見唔到咯。我都唔係好想見到。 原來有個門仔，新啲嘢講，你有新 平靜嘅心情。 人在世上好難有平，即係你每一日都有新嘅事情出現。 你自己有個平靜嘅心情， 點解有平靜嘅心情？同埋平靜呢一樣嘢冇咩界定喎？點為之平靜咧？ 你反而嘅就係你做緊嗰樣嘢嘅時候，就會令到你平靜嘅話，你咪要去做咯。但係唔會話因為你有你要有一種咁樣嘅心態，你先至可以去做到嗰樣嘢啊嘛。 咁啊唔會有嘅，永遠唔會。 而因為我可以同你可以分享一下嘅就，我嗰陣時我點解會學陶瓷咧？咁就係陶瓷係會令到你會好 focus 去按緊你一個你對手去做啲咩嘢嘅時候，你自然就會平靜啦。你唔可以諗啊，你只可以諗到嘅就係我面前嗰樣嘢嘅話，我要做好佢。下一步就係我要將呢一嚿泥，我要猜高佢，跟住我就係話下一步嘅就係我將佢開咗佢。其實你一路俾我係解決緊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其實你已經平靜咗， 唔 會 諗其他嘢， 你唔可以諗其他嘢。你一諗其他嘢，佢就諗 啦。我相信，我相信。 係啊，咁咪叫平靜咯。同埋你睇住佢不停咁轉轉轉轉轉，呢啲好禪嘅嘢嚟噶嘛。係啊， 畫畫都相信都得嘅。 唔係因為你要平靜，所以你先至你係做嗰樣嘢要令到你平靜啊嘛。而你將嗰種咁嘅感覺，我唔需要係大師，即係我只不過係會同你講嘅就係你咁樣諗嘅話係本末倒置。我當初嘅時候我都有咁同你咁樣諗，因為我覺得我係一個好快嘅人。我係一個好容易會猛整嘅人，因為啲人都會比較蠢啲咧，咁我就已經好嬲噶啦。 咦？你係手指個方啊？你個手指個方我都明白喎。 我都唔係有意嘅，咁就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 但似乎你都未平靜喎。 而家好啲，而家真係好啲，係啊，我真係好啲。 但其實頭先你俾自己嗰個叫 condition 啦，要平靜先去學，係咪其實都一種推搪？我而家未平靜啊，遲啲先學咧。係咪一種推搪嚟嘅咧？ 絕對係啦。 人有時係自己氹自己嘅，遲啲先啦，遲啲先啦，平靜啲先啦，咁就唔會有平靜。 唔好遲啲先啦，我都嚟，我頭先一嚟，我同大家講啦，係咪？你計一計數，如果你一百歲嘅話，你好快釘蓋嘅。 我仲要話 一百歲 喎，好快嘅咋， 仲未必有一百歲添。 你唔知㗎，係咪啊？你每一日你其實都要當我最後尾一日咁樣去生活嘛。 八十歲咁真係開始倒數㗎啦。 啱唔啱先？其實好快就十年，好快就廿年，你唔覺得好恐怖咩？ 你覺得啱？著 一聲，仲等啊？ 唔好等啦，我再降到78歲，哇！ 未必要想这样东西，有些东西有些什么，尤其是我们现在我想50开外的有些什么想到就去做， 是 对 的，对自己好一点， 真的不要再等，没有东西是会可以 你预计不到的，所以你每一天都要觉得今天是最后尾的一天，好好地去活好每一天，那你的人生就美满了。 最重要你做那样东西不要伤到人家，还有这样东西是你觉得是对自己好的， 知道 是吧？平静什么现在是不是平静了？ 很平静 唔係，有時都 係咪收完紙税嚟？ 係啊，我都好奇怪，我真係覺得啲諗法咧。 熱檸茶 係啊，即係等於熱檸茶呢個理論一樣。 我可能未食藥啊，今日。 唔使食药啦，你去药房问阿哥阿婶食啲咩好。阿婶啊，我只脚又咁啦，我身又咁啊，睇下佢有啲咩建议俾你。 我觉得同药冇关系啊，而系你应该加大嗰个剂量。 咩药都好， 系同呢个剂量有关啊。 Double， 成樽拍咗佢，成樽拍咗佢。 唔好啊，大家呢啲嘢小心小心。 希望大家都真系可以好好地嘅去为自己计划一下啦。 知道 啊，有冇啲我哋嘅Facebook 嗰啲 有啊， 系啲朋友仔。会讲下佢自己想做啲咩？ 我记得头先睇过咧，有个朋友，其实关乎自己身体健康嘅。佢好似我睇翻佢系咪做咗手术？佢希望自己快啲好翻。其实呢样都系嘅啦。我想你健健康康嘅时候咧，你唔会谂到呢一样嘢。 系啊， 但系你身体有毛病咧，你只系追求好翻就已经 OK 啦。 系啊， 我唔系要做啲咩 extra 嘅嘢，我系只系希望我回复我正常。好似每一个人出世时候嗰种健康状态已经好， 所以我觉得有时小病系好嘅，你就会发觉嘅就系样样嘢都唔系必然嘅，原来嘅就系、哇！嗰日唔好胃口，你就知道咩叫做食到嘢。 冇錯啦。 嗰日唔舒服嘅話，其實少少嘅啫。你發燒，你起唔到身，你就係起唔到身。 嗱呢位咧就 Michelle Candy 啦，佢話冇咩特別想做啊，只係想手術之後嗱，佢冇講咩手術啦，隻手係可以回復手術前嘅靈活，即係翻翻去之前咁，已經 very good。咁所以如果大家聽緊呢個節目嘅，你嘅手。全部都好灵活嘅，自己中意做咩做咩嘅，你已经系一个好幸福嘅人，系啊， 咁、你要俾心机复健咯， 系 做 物理治疗啊， 做物理治疗，你唔好懒， 系啊， 一定要俾心机， 系啦、 因为好痛嘅，我知道系。但是那些痛楚是一件好事来的。 是。 是啊。 嗱喂，挨得痛呢是我其中一个我觉得自己挺好。 听过。 嘅目标。 不是啊，我真的挨得痛的。你做乜要咁鄙视我啫？ 咩痛啊？痔疮啊？咁 痛嘅咩？我唔知道、啊。我粒唔痛。 系咪啊？大老咪。 点啊？ 你今日 我系五十件， 开到 我 今 日唔系我五十件，真系自己哇！嗰、那个位越痛 有 越痛我就越 痛啦。 系 我又真系痛得好紧要呢几年。 系咁啊，搞掂咗佢咯。 你搞掂咗啦？ 搞唔咗啦。哦，系我谂 有一件六十件啊。 系六十件， 因为佢开始六十岁 啊。再加尿纸， 迟啲七十件。 喂，你唔好咁衰。 你搞掂咗六十件之后，但系有尿线啊。 逢十就坚啊！ 尿线烟雨啊咩？ 真系屋漏兼逢连夜雨啊！祸不相行，唔系祸不单行啊！真系 系 系。 不过但系成日咁喎，即系嗱，你人每一个人都会去到老嘅年纪啦、嗯，慢慢慢慢啲问题就会涌现，你就唯有只系谂啊，预防啦，或者预防唔到嘅，遇到嘅时候你点样面对啦、嗯、治疗啦，等等等等，呢、這个都系人后半生要学习，就怎样和病痛共存。 知道， 冇错，系啊，心态都好重要嘅、嗯，我觉得系咪？首先你要接受你自己嗰种系咁噶啦，开始又会睇唔到嘢啊，老花 啊，系啊，真系、啊、 小腿有啲斑斑啊， 系啊，有啲斑斑 啊， 系啊， 冇办法。 我而家都尽量都会接受自己系咁样啦，因为有时你睇翻以前啲相，哇，以前真系卜卜脆噶，啲面系砰砰咁样噶，bling。 十年前都已经唔同啦，其实我睇翻十年前啲相， 系啊，我有少少唔认得自己， 掹掹嘅，而家我已经有啲斑白啦， 净系有啲啊， 系啊， 你系有啲黑，大部分白。 但系人就全部黑，人就比较黑，头发就冇咁黑， 人就黑，头发就白，人就 天啊！ 点解咁对我情何以堪啊？ 所以我哋叫我心点平静、啊，点画画？ 系啦，我十年前都已经觉得唔平静，点知而家仲更加唔平静？我几时先可以平静咧？ 算啦，冇嘢。 好，各位朋友，幸福啊，继续争取， 俾心机。 五月天嘅呢首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风骚快活人嘅啦。今日咧星期二啦，所以一阵间咧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我哋就会有 K K Sir 嘅福尔摩 K 讲下今日啊，唔知有啲咩罪案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呢啲嘅资讯咧，听咗之后咧，万一如果有日咁唔好彩，俾你遇到，咁起码知道咧点样去对付啦吓。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日咧天晴同埋干燥，吹黄至清劲嘅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咧，今个礼拜余下嘅时间。同埋呢个元旦啊，呢个数五、四、三、二、一嘅时候咧，就会天晴啦，干燥啦，不过小心啦，因为咧星期五早上寒冷啊，日夜温差系比较大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先听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有团体调查发现，受访的六成基层长者近期有向中医求诊，平均每个月花大约1000元求诊和买成药。九成的受访长者说因为经济能力延误求医，八成就说预约资助中医服务有困难。社区组织协会和老人权益联盟在今年二月以问卷访问149个贫穷长者，过半的受访者认为现时政府资助中医服务，求诊长者需要给120元，负担仍然比较重。团体建议当局应该立即增加中医诊所数目和诊症名额，并调整收费到50元，与医管局门诊睇齐，并划一服务和设立统一预约热线等，方便长者。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4点，升8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2点，升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32.92，瑞士法郎0.932，加元1.357，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4.29美元，卖出1804.8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60%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元旦，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朝早寒冷。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管道嘅快线已经解封，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只系比较多车些少。而红隧方面，红隧的港岛和九龙两边入口都开始多车的了。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了，主要就是因为黄泥涌道有电车路轨工程。黄泥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厚德里交界的最右线而家只是准电车行驶，所以比较挤塞的。车龙分别就排到去黄泥涌道灵灰安置所和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的。揸车朋友遇到塞车就请忍让一下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另外其他的封路方面呢，提一提大家啦，在大埔三门仔路有道路工程，三门仔路近住东华三院船湾安老综合中心那段呢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出九龙。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男歌手铜奖 The Weeknd， 银奖 Harry Styles， 金奖 Ed Sheeran， 最受欢迎女歌手铜奖 Selena Gomez， 银奖 Adele， 金奖 Taylor Swift，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铜奖 BTS， 银奖 Maroon 5， 金奖 Coldplay。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Morning Sir， 好啦，嚟到呢一个福尔摩 K， 我哋咧退休总警司吓、啊，威猛无比嘅呢一个 K K Sir 又再直播啫。 早晨啦，咁多位， 好啦，上个礼拜 高大啫，都系五尺六寸，系冇高过噶，过去一个礼拜吓。 大家咁话啦， 好嗱， 系啊， 咁啊， 16岁开始都冇高过啦。 咁啊，今日我哋讲咩话题啊 ？K K Sir， 讲下电骗好嘛？ 电 骗好啊， 电话骗案啊， 电骗呢一样嘢咧都发生咗好多好几年啦，即系我自己记忆，因为我自己妈妈咧都接过一次咁样样，系啊，我妈妈都接过一次， 我同朋友都接过噶啦，系啊， 有一段时间都几多下。 喂，你讲你个 case 嚟听下先。 咁咧有一日忽然间我哥哥打俾我，喂，阿妈接咗个电话话你打俾佢，你有冇打过俾佢啊？咁样我就摸不着头脑，我话我冇、啊，我不至于个即系咁嘅退老退化 都打几多次 啊？冇不至于话老退化到咁样啦，系咪先？ 试紧你啊嘛。 咁但系我当时我亦都心知不妙噶啦，咁啊即刻就打翻俾阿妈啦。不过好彩。佢嗰次咧就真系冇受損失嘅，咁、原來咧就有個人打俾佢，阿媽阿媽，啲人好精嘅，佢唔會自己報名嘅，總之阿媽阿媽咁樣，因為聽到個老婆婆把聲啊嘛，咁、我阿媽自動就嗌我個名啦，阿咩雞啊咁樣，係啊咁樣，嗰、那個片度就。食住咗，系啊，我就系一鸡啦咁样，因为老人家咧喺电话啦又隔住啦，咁佢即系听觉又麻麻地，咁于是就，总之男声佢就当你话你阿鸡，咁你咪阿鸡咯咁样，咁佢就埋喺度叫佢唔知咩俾钱佢啊定咩，咁后来我就已经唔系好记得，好彩咧佢我阿妈都即系叫机警啦，咁啊好啊好啊，我一阵间银行唔知咩啦咁样，唔讲住啦咁样，就即刻打俾收线就打俾我哥哥， 好醒喎、 啊，打俾我哥哥，咁我哥哥就即刻打俾我，于是一乱串咁我就唔好啊唔好啊，你快啲 stop 佢啊，唔系我嚟噶，我唔借咁少，我借多啲如果我借， 所以佢咪就知道唔系你咯。所以你阿妈咪知道唔系你咯， 个疑点就系因为借得少， 个疑点就 系 咁样， 个疑点咪借得少。 佢咁大喉咙，冇理由几千蚊够喎。 系啊，咪就系咯，借翻都几廿万噶嘛。 咁所以咧，嗰次好彩冇事。但系你话如果咧，我听闻啦，睇新闻，有啲骗徒系会一路唔俾佢收线，等佢唔好搵屋企人，然之后又叫佢，即系如果咁样落去咧，就损失嘅机会就高啦。系咪啊？ 冇错，嗱，头先阿计章你都讲咗啦，因为嗰啲人咧就专系。電騙嚟講咧，就主要嘅受害人咧都係老者，其實老者好慘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佢自己一個喺屋企，係嘛，佢又唔上網又唔打機，咁啊得個一個無論佢屋企嘅 landline 又好，手提電話都好，都係同佢啲屋企人聯絡嘅。 同埋難得嗰啲仔女打電話翻嚟。 同埋最慘有一樣嘢，有啲係。 真係養老本嚟嘅、 我哋最嬲就係呢啲嘢啦。 佢真係儲埋，希望 冇錯啦， 即係一路搣到最後嗰日。你個噏聲，你呃咗佢嘅， 係啊， 真係好衰嗰啲。 所以嗱，因為佢哋係捉咗啲老人家咧，即係 心理。 擔心下一代有問題嘅心理，咁嗰啲藉口好多嘅，例如係喂嗱，你個孫仔啊，係俾我哋俾人拉咗啦嚇，而家要籌保釋金，如果唔係咧就出唔到嚟噶嚇，你見佢唔到噶，又或者咧就有啲咧你個女婿就扮你個女婿，如果撞唔到你個女啊，撞你個女婿，你個女婿啦嚇，而家俾我拉咗，佢捉咗黃國雞。就即係個女婿打，就冒認佢女婿打俾個長者，俾人捉黃雞，我唔想俾老婆知啊，乜你要俾我贖身啊，咁各樣嘢。有試過嘅，呢、這個都係真能夠個案嚟嘅。咁就嗰個老者就俾佢呃咗幾十萬，原因就因為咧，佢仲要唔敢俾個女知，因為個女咧就佢驚個女知道個個女婿俾人捉黃個雞而同佢離婚。咁所以就捉住佢呢啲保護家人個心態， 一次過俾人哋呃 幾 十萬。 但係如果你話一次過呃幾十萬咧，我想問下，咁佢係點樣？阿婆應該唔會擺幾十萬喺屋企啦。 佢 個過程，佢都要去銀行攞錢。咁佢去銀行嘅時候，途中嗱，其實有時候啲銀行職員咧都會好聰明嘅。 冇錯， 阿婆婆啊，你做咩攞咁多錢啊？都會從中咧即係加少少意見，係咪真㗎？係 啊，我都試過啊，我唔係阿婆，佢都問我啊。 真係㗎？ 真係，我匯錢俾我係英國嘅姐姐。 唔係你雖然唔係阿婆，但你個樣良善啊，只係俾人呃嗰啲。 我個意思嘅就係話，其實佢做得好好啊。 係冇錯。 咁跟住佢就問清楚我，佢就你係肯定啦嘛。 其實 你唔係俾人呃，佢真係咁問我啊。 頭先咧，你講得好啱。銀行的職員見到一些無端端的大額的轉帳匯款呢，他都會提一提你小心一點。剛才講的老人家呢，你千萬不要看小老人家，老人家呢很多時候呢 摆屋企嘅啲钱， 佢摆屋企嘅，即系一万几千佢实有，即系变咗咧。 头先你讲卅几万、几廿万， 呢个系因为佢个仔系做医生嘅，系、 哦、 啦，咁啊变咗咧佢就 现款多， 现款多咧，同埋佢个家境系唔错，因为咧佢识得去保护佢嘅女婿，佢个女又搵到钱嘅，咁即系呢啲人嚟本身家境系富裕啲，咁、但系其实老者垫片咧就唔理你家长富，家境富裕啲啊，净系我哋系即系草根啲嘅，佢呃得你就呃噶啦。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咧，呢啲以前咧佢有少少變化，以前變電騙嗰啲咧咁案件咧就通常叫你入户口嘅，跟住咧就揾啲古靈精怪開咗個户口就將啲錢一入咗去 過嚟過去， 但係而家咧發覺咧近排咧係有啲個我哋叫英文叫 copycat，即係話本地嘅人咧已經覺得好呃喎。佢就走去打電話。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最近呢個零禮拜裏面咧，呢兩個禮拜裏面都拉咗一啲人，係牽涉到香港人，就係有啲仲係好年青添。咁咧就為咗少少嘅貪圖500蚊、800蚊嘅居馬費，咁就走去同人哋收錢啦。咁就話 即係上門收錢。 約定一個地方喺佢樓下咁樣咯。咁咧就通常呢啲就話你個後生嘅，你個孫啊，你個仔啊，俾人拉咗要有事啊，又或者倒輸錢啊，而家咧就俾我哋夾住欠債還錢啦、啊，你而家即刻落嚟，我放佢，如果唔係佢翻唔到屋企 啦。佢就買通咗一啲後生仔， 係啦， 賺可能1000多百，你幫我去邊度揾個姓張嘅阿婆收錢，係 啦，咁就咁，咁就要拉到人，都拉咗一啲人嘅，咁所以呢度咧就希望即係啲青少年真係唔好諗住係冇嘢，同人哋收債，佢可能未必知道係騙案，佢可能都 係咯，如果佢真係唔知道。喂，我嗰、那个我阿嫲嚟噶，你帮我问阿嫲攞啲钱啦，咁样 可能都俾人呃嘅，但系点都好啦，即系都系 最好唔好做， 唔好搞啦，因为即系好多时候年轻人咧就变咗，因为少少嘅利益咧就做咗啲错事咧，恨悔难返，即系变咗就 变咗罪犯啦。 系你都系重返嚟噶啦，你到时话唔知就冇人证明到你唔知。 更加唔好咩借啲户口俾人嗰啲啦，系嘛？我听过有嗰啲咩嗬？ 因为借户口嘅话咧，嗰啲户口通常咧摆啲钱落去之后即刻俾人转走，你借得个户口。所有嘅户口嘅转账嘅密码都系人哋控制你嘅啦，唔系你自己嘅，系、嘛？ 等同犯罪。 基本上我哋会发觉好多嘢好得意嘅，正如头先你讲嘅 copycat， 其实大家系模仿紧，系咪？ 模仿紧。 咁而可能讲紧话，即系电话行骗嚟讲嘅话，会唔会嘅就系、我成日都会听嘅就系、嗰一轮好多人打电话俾你，话扮假公安嘅就好多假公安啊。有啲人话扮嘅就猜猜我是谁，又或者系假卫生署嘅，就系一连串都系咁样嘅。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因为好用咯。如果佢唔好用， 因为呃到人 咯。 如果佢曾經佢假扮係你 李麗蕊咁樣， 李麗蕊 呃 到人，唔會有人再揀李麗蕊啊嘛，係嘛？就係因為佢點解咁行咧？就係因為佢呃到。咁啊！啲人咪知道，咦？咁咪得啦！原來假扮假公安咧，就個個都 信嘅， 信嘅。 或者衞生署咧，就大家都驚 嘅，話你違反防疫條例，捉到你係罰5万嘅，咁你咪驚咯，係嘛？就咁解啊嘛。所以好多時候，就係捉咗我哋即係貪心，因為呢個咧就係另外一個電騙裏邊咧，好個心態就係因為驚慌而受騙，應該唔係驚慌，應該因為擔心而受騙。佢就因為有個擔心嘅心，擔心一係個屋企人嘅安全，一係擔心你無端端話我犯法。為咗洗脫我嘅嫌疑咧，我就將一啲户口嘅嘢俾到你啦。嚇、 哦， 呢個咪因為擔心咯。喺擔心嘅時候咧，就演變到點解你會俾錢咧？由於由一個擔心嘅心理狀態變成咧嗱。唔使驚，如果你要我放翻你个仔或者放翻你个孙，你俾钱得啦，唔使担心。如果你证明你冇犯罪嘅话咧，你俾个银行户口我，我咧就搞掂咗之后就还你个清白。咁你由一个担心之后咧，变咗好似揽住一个水泡咁样。咁你，好啦，咁我你帮我啊，一定要帮我手，咁你咪俾钱啦，咁你咪俾户口啦，咁你咪中招啦。咁所以由担心演变成一个好似对方系用个透过电话嚟帮紧你，你就会中招啦。 其实咧，我觉得最恐怖。就系、是、有啲人咧，唔不止被骗一次添啊！即系可能佢俾完一次钱，假就喂唔系，而家又要俾，系咪都系有呢个案啊？即系同一个受害者， 一定有 吓，呃完又呃，呃完点解佢上完一次当仲肯，即系仲会继续上当？ 因为佢信任咗来电骗你嘅 身份， 系啦，佢仍然觉得佢系 真系公安嚟嘅， 系啦，冇错。 咁喺呢啲情况应该点样咧？嗱，如果佢自己 我可以肯定话俾你听。任何真嘅公安都不會喺香港查案，講曬，係嘛？ 我知啊，嗱，即係如果佢唔話俾屋企人聽，佢自己信係咁匯錢，屋企人又唔知啦，唔知又幫唔到佢啦，咁有咩可以？ 所以一定要，其實咧防騙仲有一個小錦囊俾大家，防騙無論你電騙好網騙好咧，都有一個特色就係你唔肯話俾人聽，你唔肯去問人哋，問屋企嘅人。其实如果你电骗嘅话，你打电话问一问。如果我系扮你个孙嘅，你咪打电话俾佢阿妈咯，系咪？你咪澄清咗咯，你问咪得咯。好啦，如果你觉得佢收到个假公安电话，觉得系有个，你咪问一下其他一啲人有冇试过有公安揾你咯。根本唔可能有公安嚟揾香港人噶，唔可能有咁嘅事发生啦。公安亦都唔会喺香港执法噶，系咪？咁佢可能又系有一种咁嘅受害人咧。就可能內地嘅學生嚟香港讀書，由於佢內地嘅背景，所以佢就信咗啊。由於我內地變佢嚟假公安，咁佢咪會中招咧。所以你喺報章上面睇到咧，有啲內地嘅學生咧都俾人呃錢，就係、是、假公安啦。因為佢用咗內地，佢覺得好理所當然。因為我哋喺內地見嘅就係內地公安啊嘛，香港見就是香港警察啊嘛。咁所以佢咪信以為真代入咗。但係無論你係內地嚟嘅學生，亦或者香港嘅本地人土生土長都好， 都冇理由呢啲咁嘅， 唔會有公安喺香港查案。 基本上其實我想問一下嘅咯，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咁樣，我應該要點樣咧？上一集我哋有講到嘅就係其實都可以大家去收集一個大數據嘅，就係、是、有啲地方你可以問啦。咁其實我哋應該提防騙子提子啊，就 係 打18222啊。 18222呢個絕對得啦，同埋頭先講嗰個防騙伺服器咧，你輸入佢啲電話都有嘅，即係啲電話裏邊都有啲，譬如呢啲電話都 gen 出嚟嘅可疑電話加852字頭啊，成都可以幫到你。係啦，呢個係真嘅，即係逢係同埋咧就係、是、講真啦，如果我哋喺個手提電話上面，我哋睇到來電顯示咧，如果家居電話未必有，咁家居電話你都會通常打得屋企電話咧，你就會聽。但係咧打家居電話咧，係喺個騙徒個角度嚟講係零成本，因為打呢啲電話唔係人手撥，佢連撳都唔使。 有啲係直頭錄音嘅，好冇誠意嘅，我覺得。 嗰啲直情唔好睬佢啦，係 咪啊？真係好離譜啊！順 風出遞啊， 次都咁懶我， 係啊， 衛生處來電啊，你啊防疫嗰啲，嗰啲咧嗰啲係完全啊飯盒都唔使攞㗎啦。 但系咁啊 ，Kiki Sir 嗱，嗰啲啊真系懒贼啦吓。但系有啲咧，即系我睇新闻咧，听闻有啲咧，佢净讲得出你个名，甚至知咗啲你嘅个人资料。嗱呢个我自己觉得都唔出奇嘅，因为咧网上嘅世界咁大，你喺不同嘅地方、不同嘅商号，你可能咧买过啲嘢，填过啲名，或者你甚至地址系漏咗出去咧，咁佢知道咗唔出奇。但系咧，当对方噏到我个名或者甚至地址咧，我真系会更加会信嘅。 我咪又中啦，系咪又担？ 又中啦， 系 咪啊？ 呢个就系攻破咗你个心态咯， 系咯，咦？佢直情知系边个？ 其实现今 嘅社會裏邊咧，你嘅資料裏邊係唔會係百分之一百係滴水不漏。嗱、嗯，我哋諗一諗，我哋參加過幾多抽獎？ 係啊， 我哋親啊，我哋喺個公家嗰啲商場上邊 填過 填過幾多次嘅 信用卡， 為咗攞佢個旅行箱都填咗上去啦，係嘛？咁、 啊、 所以你嘅資料其實係one way or the other， 即係無論你點樣睇都好。都有機會被人哋 abuse 嘅、 嗯， 即係被人濫用。 濫用嘅， 因為咧唔係百分之一百攞你資料嘅人咧，都係有個職業操守。 嗯、 只要十個八個 percent 嘅人係諗歪咗你嘅資料，就會落喺騙徒嘅手上。咁、 嗯、 所以都係嗰句，就算佢知道你，哎李麗蕊啊，喂李小姐，我哋邊個地方打嚟嘅咁樣各樣嘢，佢知道你嘅名都好，唔緊要咪傾一傾咯。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係咪問佢攞錢，逢係喺個電喺個電話上面打俾你。最终的目的都是叫你俾钱佢嘅、 嗯， 一定有问题啦， 系、嗯、 咪？一定有问题啦， 即系马小强打嚟问我攞钱，应该有问题噶啦， 一定系啦， 系个人有问题嘛？呢个系咪？你俾你俾佢，你就是你有问题。 OK， 好，咁今日多谢晒基基常同我哋讲咗电变啦，咁啊留意住每一辑，我哋继续讲唔同嘅罪案，好唔好？ 唔该晒， 提防骗子。 Morning Sir。 Morning 啊，马小强。 喂，头先咧，我谂住咧去金铺买金啊，哇，经过门口咧，有啲阿 Sir 喺度签保啊，咁我谂住去饮支汽水啦，翻嚟佢又签保、啊，但系有时咧又唔见有人签保，其实点解会咁嘅咧？ 首先咧，金铺嘅或者银行咧，就以前嘅一路落嚟嘅睇法咧，都系点样保护呢啲我哋叫做高危设施。 嗯， 因为曾几何时香港都试过。打劫風氣好盛行，咁所以咧就呢啲地方裏邊，我哋通常會擺到簽到簿，就希望啲同事落去即係簽到嘅咁樣。因為警察著住軍裝巡邏嘅時候，就已經有啲防罪嘅效果喺度。 係， 咁你見到有啲同事簽嚟簽去啊，各樣嘢咧，其實簽呢啲簿咧，我哋冇規定嗰個時間嘅。 嗯， 咁啊，越係不規則嘅簽到咧，就越好嘅喺嗰個防止罪案嘅角度上邊。原因因為咧。如果真係想打掉個金鋪嘅人咧，佢都會俗稱叫踩下線先啦，係、 嗯、 嘛？咁佢會計到你咩時間會有人簽保嘅。如果我哋嗰、那個簽呢保嗰、那個所謂嗰個 pattern 俾人估到嘅話，呢、這個地方就可能會有危險。喺賊人嘅眼中裏邊咧，這個就叫機會。 明白曬啦。咁我想問一下咧，如果真係有啲小朋友貪得意啊，攞本簿睇啊，得唔得噶？ 梗唔得啦，系啦，呢啲系政府公物啊嘛。 嗯，记住，记到实，大家都唔好偷睇。 うるさいほどに高鳴る胸が、からにもなくすくむ足が今静かに頬を伝う涙が、私に知らせるこれか。恋と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人間なら誰しも当たり前に言葉 人のせいにしては受け入れてるふりをしていたんだ。 年光嘅呢一首《初恋》去到晏昼12:29，18度气温，相对湿度58%，都系比较干燥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12:30新闻之后翻嚟就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越类越管，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分级分类救治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调整是一种依法科学有序的动态调整，不是完全放开不理。调整目的是更精准、更科学地防控疫情，更有效地利用相关的资源，平衡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强调调整始终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非放任不管。梁万年又说，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有些地方已经或者正在度过第一波最高峰的冲击，并没有出现大家比较害怕的大面积重症死亡情况。另外，第一波的短时间内的这种传播仍然要在科学上注重加强疾病监测，要看变异的情况，仍然要继续加强。政府发言人说，在中央的支持和关心下，香港市民期盼已久的通关很快将可以实现。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香港和内地逐步有序全面通关。发言人说，由政务司司长带领的通关事务协调组正是争分夺秒，双轨并行推进通关筹备工作。一方面是盡快制定穩妥的通關方案，兼顧兩地疫情的變化和風險管理，包括國家衛健委最新的相關公布。另一方面，本港和中央、廣東省和深圳市相關單位保持聯繫，就通關方案達成共識之後，會隨即提交中央審批，務求在出年一月中之前予以落實。等香港和内地各类跨境往来活动逐步有序重拾正常动力。 海关话喺各口岸管制站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全面通关复常，等香港同内地各类跨境往来活动逐步有序重拾正常动力。海关在社交网页上载图片，并且说西九高铁口岸的海关人员正是密锣紧鼓进行关务演练，检查防疫装备，为通关做好准备。选委会界别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说，国家在防控疫情有最新的定调和策略，香港必须要跟随，撤销599章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之下的相关限制，包括口罩令、限聚令和疫苗通行证。他认为应该等市民选，可以因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工作类别自行决定是不是戴口罩和去哪些场所。江玉欢举例，如果不改变相关措施，唔通在两地通关之后，内地旅客来香港不用有限制，但是本港市民继续要遵守这些限制。他认为要迎来全面复常，就不能够有过度束缚，期望政府能够做好把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元旦，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感恩有你。 大家好，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2022年最需要感恩的一个人呢，就是我的 partner 波成啦。因为呢，佢一路都陪住喺我身边做节目，有时见佢仲多过见我家人嘅。多谢佢一路都冇嫌我咁烦。 家庭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嘅庆祝活动等紧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甘甜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啊、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节目名称叫风骚快活人啦，12:36嘅啦，未进行我哋节目之前，首先补翻头先嗰一节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受到黄泥涌道嘅工程影响啦，比较多车。黄泥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厚德里交界嘅最右线，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啦，暂时最右线只系准电车行驶，所以比较多车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同埋忍让啦。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开， 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道有工程做紧噶，直至到下昼四点钟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快线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片段人间，有个人在爱你。 哎呀，周围都冇位噶。哎呀，平安夜好心啦，啲人去第度食啦，做咩同我要争食你快餐店嘅一人火锅啊？哎，有位好嘢。 哎，小姐唔好意思，各位我嘅，其实你介唔介意？ 咩啊？你都冇摆低啲嘢霸住张台啊？你话系啊系噶啦，我坐低咗咁点啊？ 你一个人 食一人火锅，计一个人啦。 不如一起坐啦，好唔好？啊，估唔到大学呢间快餐店今晚真系好多人，唔介意系嘛？一起坐啦。 你又系一个人啊？咁是但啦。 仲有一样嘢。 又点啊？ 两托嘢咧，其实呢一托先系我嘅。 吓， 我有鲍鱼啦，龙虾锅啦。我谂你唔系叫呢样我，因为头先个方向咧调转咗，系。咁我想出声先，系啊。嗱，呢份 啊。呢个系我噶。哎呀，唔好意思啊，搞错晒啊。 唔紧要，唔紧要。 唔好咁小气啦，横掂我同你都一个人，又咁啱坐埋一齐嘅。不如大家 share 嚟食啊，系嘛？嚟饮杯，嚟圣诞快乐。 系好，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嚟饮杯，饮杯。 OK。 哇，因为呢牛肉咧好味啊，汤底咧都好得啊，最衰冇啤酒啦，哇，唔系嘅话就仲爽啦，哎呀，啲汽水咁快饮晒， 系咪要啊？外卖 啊？咁我多谢你，我要杯大汽水，唔该， 等等啊， 唔该。哇，好爽啊！ 你食得咁快，你小心热。 嘅鲍鱼真系好大只啦，好抵食啊！餐， 等我试下先。咦？ 吓， 冇啦咩？鲍鱼，快啲出嚟，匿埋一边。哎呀，小姐啊，吓，想问下你食咗几多只鲍鱼？ 点知？哇，唔通守住咩？你咁小气啊！ 我记得咧，鲍鱼锅好似得两只。唔使讲，一定系你食完一只又一食一只，所以而家鲍鱼就冇晒，系咪咧？ 系咩？我冇留意啊，冇数住啊嘛。不如咁啊，我知道附近咧有档糖水啊，啲红豆沙咧好掂噶。最多我一阵间请你食糖水啊。你有冇咁小气啊？饮杯啊，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嗱，点啊？啲红豆沙系咪好正啊？又绵又起沙， 真系几好食。最中意嗰啲陈皮嗰啲味哦， 系啊， 真系好好食啊，好香啊！ 我冇呃你噶，咦系？我哋可唔可以交换电话？方便第日我哋可以联络啊？ 可以，等等先吓。嗱呢张，嗱我卡片， 卡片啊， 多得指教。 陈教授， 嗯， 建筑系啊。 唔好意思啊。 吓，点解啊？ 我今晚好似冇乜礼貌咁。 唔紧要，咁听晚开始有礼貌咪得咯。喂，唔系噶，我觉得你个人几真啦，几可爱啊。 哎呀，系你先咁赞我噶咋？我阿妈成日话我咧直肠直肚啊，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啊，唔怪得我成38岁都冇拖拍啊。 其实咧，我哋积咗4个钟头都未够。你妈咪啲嘢啊，你啲嘢唔使话俾我听。 哎呀，冇所谓啦。哎，我介绍我自己，我叫小慧啊，我冇卡片噶，我喺图书馆嗰度执书嘅。 执书啊！对唔住，我唔系想笑。 哎呀，是但啦，冇乜所谓啊。我老豆成日咧都叫我咧做人要醒定啲啊，唔好咧执书行头惨过败家。所以咧，我只系喺呢个图书馆嗰度负责执书噶咋，我永远都唔会同人哋争行头噶。 几好啊！ 系啊。 嘢啦，我行呢边，你呢？ 我未知喎。咁早呢，我想行多阵先啊。我费事呢返到屋企又问我做咩圣诞节冇开口。 好啦，咁有机会再见喎。OK， 嗱，正式请你食火锅，下次好冇？ 真㗎、好啊好啊，你记得我叫小慧啊，嗬？ 知道啦。Good night， 拜拜。 拜拜拜拜。 好高兴认识你啊，圣诞快乐啊，拜拜。 咦，陈教授，哦，真系你 啊！ 小慧，原来你喺呢个图书馆做噶？ 呢一边咧，文学院嘅图书馆啊嘛。喂，你哋嗰啲咁嘅机械人啊、工程人啊，咁睇啲咁闷到呕书。 闷到呕唔会啩？你喺图书馆做，你唔系因为中意睇书嘅咩？点会觉得书啊闷噶？ 唔好意思啊，我唔识讲嘢，我乱咁噏。 唔紧要，唔紧要，我都系讲嘅啫。可唔可以帮我揾下张爱玲嘅散文啊？我揾你揾你揾唔到啊！ 张爱玲啊嘛，我知呢边呢边。 哦，好，唔该唔该， 你跟我嚟。自从嗰日起，除咗张爱玲之外，我仲识得西西。听讲啊，佢仲啱啱过咗身啊。啊，仲有对到嘅刘以畅，我以前咧唔识读个畅字就乱咁读咯。而家我最最最喜欢嘅作者就系小丁，佢计划出一本讲喺香港旧建筑发生嘅爱情故事，我一定会捧佢场噶，因为系佢带我行出图书馆，去另外一个世界。佢就系陈教授啦，佢嘅笔名是小的啊。平安夜，我哋在大学快餐店嗰度食一人火锅的时候认识的。到了情人节，我哋就食二人的情侣套餐。佢话俾我听啊，佢好中意我，因为我够傻、够直同埋够真。佢特别喜欢见到我笑，佢话佢都会因为我嘅笑声而变得好开心。佢嘅世界多咗好多颜色啊！ 自从5年前离婚之后，我一直都一个人过日子，因为我搞唔清楚我嘅性格，到底我中唔中意或者适唔适合身边有个伴侣，直到撞到小慧，我肯定我揾啱对象。我哋嘅性格、爱好完全都唔同嘅，但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又可以起到好好嘅化学作用，好开心。小慧啊，我听个天气呢，听日好天啊，我哋喺元朗啊大夫第嗰度行下，我约咗个元朗乡亲朋友倾偈，攞啲资料影啲相，好唔好啊？ 咩话？咩大夫咩第？听日好晒，我唔去得唔得啊？ 你又话想同我行匀全香港九龙新界嗰啲旧建筑群嘅，唔系噶？原来 系我系咁讲，不过咧咁大太阳咧，我会出雀斑噶，到时会好核突噶，成面都 唔好话我逼你啦，算啦，嗱，你有两次推我唔陪我嘅大夫弟嘅理由，咁样 OK 啦，有冇理由啊？ 咁样啊，我唔去啦，我都系唔去啦。 有咩理由？ 冇乜理由噶，真噶。咁啊，多谢教授你开恩喎。嗱，我今次咧唔陪你去咧，因为咧，我姨妈嚟探我啊，我好攰啦，我好眼瞓啦。 好啦，好啦，好啦，下次先啦，咁。 好啊，好啊。 哎，小慧啊，我终于想到我第一部小说的名字 了。第一部小说？咁即系你要写好多部小说噶、 啊？我唔系写一部噶。嗱、我谂好晒啦。呢一部小说咧叫《一步之遥》，遥远个遥。 咁讲咩噶？ 讲咧个男主角离咗婚啦，喺一个好偶然嘅机会之下识咗个女仔。收尾咧，佢哋咧…… 等阵，个女主角叫咩名字啊？ 个样啊，个名嗬叫小双啦。个样就普普通通。不过笑起上嚟。有两个皱粒，好可爱噶。 咁有冇我咁可爱先？ 唉，梗系唔使问呢个问题，梗系你可爱啲啦。 讲大话唔信啦、啊，唔信啦、 啊。咁你点先信啊？ 等我谂下先啊。谂啊，先至信咧。我谂下先，我谂。 谂咁耐嘅，谂到未啫？ 哎呀，谂到好眼瞓啊！我要瞓啊！我唔谂啦。 哎呀，你好难瞓啊！小慧啊，地理系张教授咧，想我同佢元朗太夫第同埋嗰边湿地公园行下。听日同唔同我哋去啊？ 吓，又去嗰个咩地啊？唔、好啦，其实我真系冇咩兴趣噶。 又 唔 兴趣？ 你哋去啦，好唔好？最多我煲汤你饮啊，好唔好啊？你哋去啊，你哋去啊，去啊我唔去啊。其实咧。我最憎买餸，又最憎煮饭噶。不过唔知点解，我竟然为咗小的，我甘愿为佢煲汤，为佢煮饭，我一啲都唔觉得辛苦啊！只要佢话我整啲嘢好好味，我就会觉得好甜好甜噶啦。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小的啊，小的啊，听日咧好好天啊，不如咧你带我去嗰、那个大地夫度行下好唔好啊？ 唔系大地夫啊， 大 地夫 嘛， 第二啊，不过我呢轮冇乜精神，唉，迟啲先去好唔好？ 嗱嗱嗱嗱嗱嗱，系你自己话攰噶，你话唔去噶，唔关我事噶吓。 我话嘅，我话。 嗱，咁听日放假咧，咁啊，不如我哋留喺屋企啊，我煲汤你饮啊，好唔好啊？ 好啊。诶、哎，系啊，我啲原稿纸就嚟写晒啊！你如果行过开啲文具店，可以帮我订啲或者订翻嚟啊？ 冇问题。不过点解你唔用电脑咧？其实咁样咪仲方便。 你知唔知原稿纸有原稿纸嘅味道？ 啲纸有咩味啫？我闻唔到、啊。喂，我系咩话？陈教授话医院，我即刻过嚟。小的，小的系我啊！你见点啊？吓？ 小慧。几时嚟噶？ 你咩事啊？你唔好吓我啊！嗱，你而家起身跟我走好唔好？嗱，我最多以后唔再任性啊！我会大个女噶啦，好唔好？你唔好玩啦，你跟我走啦，好唔好啊？起身啦， 小慧啊，唔好唔开心啦，好快冇事，好快冇事，放心啦，冇事。 医生点讲啊？ 肺癌第三期，发现得太迟。 唔好讲，我唔听，我帮你问下大学嗰啲同事，我等佢哋要介绍嗰啲就系医学院最叻嗰啲医生嚟医好你好冇？我听日转院，你唔会有事嘅，我唔会俾你有事 嘅。小慧啊，我而家个主诊医生系我大学一个最好嘅朋友，佢会帮我噶，放心啦，我得嘅，你俾我靠自己啊，你唔使帮我，小慧，应承我。无论落嚟条路仲有几远，你陪我行，可唔可以？ 可以，我仲要你带我去大夫底噶。你记得啊，你应承过我噶。帮佢订嘅原稿纸，终于都嚟咗啦。我放咗喺佢个书台，嗰日我拆开嚟，谂住想写几个字俾佢。原来 原稿纸真系有味噶，而且仲好香添啊！我拎起佢用开嗰支墨水笔，净系写咗给我最爱的，然后已经唔知写咩好啦。 在我终于临走前几日，我梦到是小伟，我们又去吃一人火锅，他又照顾吃晒啲鲍鱼，我真的很喜欢跟他一起吃嘢，见到他大啖大啖咁食，好满足，好开心。 哇！这条鱼真系超级大眼，好掂啊！ 小伟。我走咗之后，再陪唔到你食火锅，对唔住。 咁就唔好走啦！你走咗，我又要一个人食孤独火锅，好惨噶！我会一路食，一路喊噶。求下你啊，唔好抌低我一个人啊，好唔好啊？ 谂起张爱玲写嘅说话，即使在同一个小小的城市，也不曾再相逢。某一天，某一刻，走在同一条街上，也看不见对方，先是感叹，后来是无奈。再见，小伟。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忍心啊？你将我带到去你身边，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又走咗去，我憎死你啊！最后我抄咗几句佢最中意张爱玲嘅说话俾我嘅最爱，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 每夜里漫长路线，盼十分钟相见。看着你，便无视世间人意。说着笑，一张俏面，仿似没有缺点。无能为力写发展，只要无字。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如想不起我，我都给你留咗。从身边经过，唱地话时候错，我共你当中欠了什么？数十里漫长路线，记住这一张脸。我愿意又淋着雨等晴天，说着笑剪影片段，怎拼合这碎片？余情留梦中去编，当我入眠。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如想不起我，我都给你留咗。从身边经过，